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又快活，十点答二，我是小张张。 早晨啊，大家好，我是小依依。 我是精神强，我今日好精神，因为我要集中精神。 你走开啦，集中精神。 对付两个魔鬼之外，仲加一个小魔怪。 系啊，今日有个小揽滑， 好犀利， 冇错，准备接招啦。 第三回合开始， 我哋都要接招啊，大佬就系你咩？ 我惊我个位， 我谂咗成晚啊。 系啊。好啦，到底讲紧乜嘢？ 留意我哋今日节目内容啦。好，开始三小时嘅约会，一切嚟风骚。 早晨。 十点搭三啊，四月三号嘅呢个早上，廿八度嘅温室系湿度77%，有阳光，天气炎热，欢迎留低喺 Radio Two 旁边啊。风骚范咧，十一点钟咧会迎接呢一个 FST 啊，风骚实习生嘅第三回合啊，咁呢个回合咧就犀利啦，我哋咧同佢 battle 嘅吓 ，battle 啊， 系啊，有冇 有听过呢个字啊？ 冇， 好惊咧你。点啊？有冇准备啊你？吓 有 啊！我成日都好似你个管家咁样，今朝早我完全唔知你噏乜嘢。 我话俾你听， 我哋重复一次今朝早我同你嘅对话。 我都想知道。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永远咧都会喺上面嗰度同我开一个小会啦，跟住我就问佢我点啊？咁啊，今日个 rap 嗰度你写咗未啊？跟住佢就话 修正， 系修正咩？ 你唔系话咩啊？你冇咁温柔，你话咩啊？ 我一定冇，我朝头早冇咁早，冇火气嘅。 暂时暂住，我哋唔好理啲语气住。 冇 咁，我想听下个内容啫。 我今早冇咁大火气嘅。 我 通常都系问你，你咩都冇做嘅话咧，我就会我用火嚟噶啦。 我讲少注脚先，因为我哋今日咧个 battle 嘅主题咧就系 rap 歌，咁啊，大家要写一啲暂时唔讲个主题主啦，即系我哋总之要写一段嘢去跟住个节拍去 rap 啦。好，咁啊，马小强。 哦，唔系嘅，其实我哋一阵间嘅就要问咗有关于嘅，就系阿揽滑究竟系应该要。点样写嘅？ Okay, 我哋就希望可以咧就积极挥毫。 从中嗰度。 咁但系咧喺我哋咁多个唔同嘅话题当中嘅话咧，大家咧都应该要有翻少少嘅准备，啱唔啱啊？因为其实琴日咧阿揽物亦都咧就系开咗一个话题，咁就话啊究竟大家啱唔啱写咧？嗰个beat又会系点咧？又或者个押韵应该系要点样咧？你弱略你都要谂少少啩， 谂少少 idea 都要谂。 系啦，咁我当然啦，我知道你知啦，你知哇冰雪聪明。咁所以可能需要嘅時間會比較多㗎嘛，咁我就問你，我就有冇諗下睇下應該要點樣啊？ 點樣 做呢？又要做啲乜嘢？咁你咁樣點答我啊？ 食腦，我就話食腦。其實 你聽到你火唔火滾？咁仲我就咁望住佢，好似嗰啲狗仔咁啊！玲玲，咩叫食腦啊？咩叫食腦啊？咁跟住咧，佢就唔出聲啦。 呢個就係答咗，即係等於冇答，係 唔係錯？ 唔係你真係好令人 火滾。我呢個主題叫食腦啊！你陣間聽 好啦，好啦，好啦。 嗱，個問題係嘅就係，琴日我哋已經出咗有幾個嘅主題噶嘛。 我知啊， 咁 係 叫大家都喺嗰個即係，好算啦。 係咪啊？ 我唔啱，我唔好，我錯，我錯，我錯，我錯，乜嘢都係我唔啱。 喂，好啦，嗱，幾犀利啦！所有嘅引子都唔係一十一點鐘，你諗下，其實一陣間個戰況幾激烈，即係而家我哋 battle 咗十幾分鐘啦，係咪先？好犀利！ 食腦 係啊， 唔係都冇人哋啊，琴日嗰個話題都冇食腦。 好啦，嗱，留埋啲關子啦，你而家總之唔好再 呢個 version， 唔好再引申來啦嚇。OK， 係啦，唔再引申，但我只不過係想今朝早我想同佢傾嘅時候嘅話，佢竟然又答我兩個字話食腦，咁我就話我真係覺得好笑。我就觉得，咦，我谂咗好耐啫，咦，系咪我有问题咧？ 阿莎拉，其实咧，阿马小强佢 sell 嗰个重点咧，即系佢个人啊，平时佢个重点就系 sell 食脑，编剧就要食脑，社会就系要食脑。我想讲呢一单新闻就系食 咩新闻？ 呢个新闻嗱，成日都话喂， 几辛苦啊！有啲你呢两个字， 有啲生意咧冇得做啦，系嘅，时代嘅变迁， 变迁 有啲嘢发生咗，冇得做，唔出奇嘅吓，即系等于以前卖。象牙筷子，哇，幾好生意啊！當象牙仲有嘅時候，因為我細個咧， 衣裳竹都冇啦 嚇，衣裳竹真係冇 啦，衣裳竹點會有？用晾衫架啦。 衣裳竹以前我好耐好耐之前咧，我翻嚟廣播道仲有噶， 有個叔叔噶嘛， 有衣裳竹，有鏟刀磨教剪， 豆腐花、豬腸粉都有嘅。 豆腐花就冇啦，我冇見過。你見到嗰檔豬腸粉有推住嗰啲豬腸粉， 你見到嗰檔係咪夜晚㗎？一個叔叔 應該係咁樣嘅，都见唔到嘅，系啦，就系恶鬼食豆腐花， 来自地狱嘅豆腐花， 真系噶， 好彩你冇买啊，你跟咗我 其实谂住买俾你食嘅， 甚至乎果精种都有，果精种都有，系啊，冬天嘅时候有嘅喺广播度。 当你唔觉呢啲生意咧， 消失 就冇咗， 系啊， 有啲咧可能佢转型嘅，有啲转型系咩咧？例如有啲咧 开 鞋 踭 嗰啲咧，就去上咗铺头啦，不过都少啦，即系因为而家啲鞋可能你都寧願抌咧，都唔會拎佢，因為你打個踭或者換個踭咧， 仲貴喎！你買一對鞋， 而家都唔襟， 係啊， 而家啲鞋都唔襟啱啊！ 我話俾你聽，我屋企有個鬧鐘仔咧，即係嗰啲擺床頭嗰啲咧，咁啊唔知㧬唔可以㧬咗個地啦，咁樣嗰其中一個分針跌咗啦，咁樣，我隔離嗰個話：，誒整啦咁喎！我真係我走去鋪頭問啦，100蚊個，你整唔整？你整唔整啊？係咪？ 其實我覺得佢係想你唔整嘅， 係啊， 所以佢開到個價咁高嘅，係咪啊？個成本一定唔係咁。 贵 哦，唔系啊，系买一个100蚊啊， 我明啊， 但我冇拎佢整啊，我唔知几多钱啊，但我如果买嗰啲100蚊，你会谂下，唔通整会平过100蚊？我谂 其实有一个方法，其实好简单啫， 黐翻佢。 叫起个盖面，个摆翻支分针来压翻落去。 系啊，得噶，自己整啫嘛。 嗰啲钟其实系咁、哦， 我试下，我试下。 如果个盖个盖压唔翻，咪算啦，咪由佢啦，系咪？ 系啦， 即系有个坦露出嚟。 系啊，你 D I Y 嗰啲钟其实都系咁啊，你三支针压落去。 系有咁嘅，甚至乎有啲人真系好中意嗰个钟咧，你知嘛？你上到有某啲地方嗰度去买嗰啲咩宝咧，系有得成个机芯套翻嚟嘅，就睇下你有冇咁样嘅研究啦， 同埋三支针 系乜都可以啊。 吸落去， 吸上就得啦。 有啲系嘅感情嘅牵绊，有时有啲好旧嘅手袋啊，总之 你唔舍得抌，系因为 你唔舍得抌，你 喺 人 个仓 啊嘛， 唔 惊 啦。 唔 系啊，你用 佢已经好多啦， 系用唔到啊， 有字嗰啲。 佢一定唔系迷你。 哦，你而家学咗咁毒啊！你而家系嘛？系咪有字嘅 仓 啊？ 佢有毛有翼都系咁。 识飞啊！而家吓巴闭啊！吓、啊、好生意冇得做。咁点咧？咁样嗱，我睇到日本有个新闻嘅。其实咧，我睇佢生意额都唔系冇得做啊。但可能佢再睇远啲，讲紧乜嘢？就系生产 B B 尿片啊。B B 尿片，因为日本个出生人数咧已经不停下降啦。咁样嗱，佢有一个营业数字嘅。佢话咧已经由唔知边年跌到今年咧，系由几多跌到几多咧？佢之前一年咧，嗱，佢唔系用一包包计，佢好得意，佢一片片计，系七亿片一年。哦，几年前啦吓，七亿片一年， 系 跌到系最近咧，你估跌到几多？ 诶，一亿啊！ 哦，咁又冇咁夸张， 三亿， 四亿。跌咗接近一半，系啊！我就话咦，咁都有得做喎。咁但可能佢再睇，就系觉得远 都唔会再生噶啦。 跟翻呢个趋势，系咪始终会冇得做啊？如果你咁睇啦，系咪始终会冇得做？ 诶，对唔住，你如果咁讲，我呢个系个哲学嘅问题。如果所有嘅嘢嘅话，你都觉得佢一路冇得做嘅话，系一定冇得做噶。 诶，所以 系啱啊， 佢就咁啦， 系咪先？ 佢就咧唔做啦。唔再出 B B 片啦， 成人纸尿片咯， 就系啦， 咁冇问题咯， 改为成人纸尿片。 你个 size 大啲啫嘛 ，size 大啲之外嘅话，同埋个就 系 真系嘅，因为真系老龄化嘛， 系啊， 全球老龄化， 咁我犀利，即系个转化，学不声唔做 B B， 不过我又谂啦。喂，咁始终有人生噶，你话如果间间尿片咗，喂，我哋停产啦，做大人啦，咁啲 B B 压咩啊？我哋细，我哋 大人嗰啲剪细佢。 以前咧，以前啲 B B 唔系用尿片嘅，你知道？再早好细个时候， 白色 嘅系啊，用嗰啲翻用嘅尿布噶嘛， 要 洗噶。 你咪接啊，要接到好似飞机咁样噶。 啊， 中间有一个长方形，跟住有两架，有两个飞机，跟住咧你就摆个 B B 喺上面，跟住有两个飞机就。我梗系接过啦。 嗱，喂，呢个 接 接都唔难， 系 最困难系咩咧？就系扣两个扣针，有啲人唔小心即系笃到佢。 嗱，大家唔知我哋讲咩？喂，咁样 B B 尿布咧，嗱，首先咧，我真 系 好佩服以前啲家庭主妇，以前冇洗衣机， 嗯， 又要自己攞，自己洗， 洗 完咧就要接，好似阿 Sarah 即系接住一大轮啦。 落雨你又大， 落雨又唔知点啦。咁跟住咧接完之后咧，仲要阿 Sarah 阿先话斋咧，你包住个 B B 个 pat pat 之后咧，仲要揾个扣针。 扣住佢又好少 挑起佢，唔知点样要，我都唔 系 好记得啦。扣完仲有安全扣拍翻佢嘅嗰个扣针，等佢唔好甩嘅， 唔 系 好难嘅， 系 啦 ，OK 噶。 唔系惊笃到个 B B 啊！ 因为佢就夹到廿，廿到廿， 佢就一定会喊啊！ 系啊，夹埋佢啊！ 嗱， 一定会 扣埋个大髀，唔会甩咧。 我冇啊 ，OK， 好难讲嘅呢啲嘢。嗱，我只系觉得系咁样嘅啫，穷则变，变则痛。如果你咁样讲嘅就 系 话，其实佢已经好聪明啊，由呢个 B B 嘅尿布直接到被成。 成人纸尿片， 你可唔可以嘅就系再发明一个嘅就系放中间嘅，即系可以撑大又可以缩细咧。 咁犀利， 唔系？ 喂，我觉得一定有咁样嘅嘢， 佢 实谂 到 嘅，一定谂到。如果唔系 design 嚟做乜嘢？ 不过如果我系佢咧，即系呢个老板咧，我就唔会完全停产。你真系一定会人生咁啊！你最多减产，即系将多啲嘅 resources 摆喺成人嗰边。 唔系啊，佢可能喺度生产线咧，你一揿掣咧，佢就重重 声。 系啊，你冇得搞啊！ 咁嗰个机如果可以做到两条，咪上昼嘣嘣嘣。下晝夜晚，嘣嘣嘣嘣兩樣嘢。 會唔會係兩架機嚟啊？如果你要即係整兩個唔同 size 嘅，可能因為咁嘅話，佢又要攞啲成本 嘅喎。整啲家庭裝 B B 有兩片大人嘅。 咩叫家庭裝？ 即係一包裏邊有大嘅、細嘅， 兩片大人，兩片小。 但 係 有 B B 嘅屋企未必有老人家，有老人家屋企未必有 B B。 誒，你唔好理佢哋啦。 總之呢 個 一個優惠計劃，優惠計劃咪得咯。 仲有一片試用裝，就俾啲準備踏入老年嘅人用。 系啦，嗰啲就系肉料心装系咪？系送俾你嘅系咪？系啊，料心装。喂，坦白讲呢啲咁嘅嘢，大家应该要幽默啲去处理， 应该 系嘛？总会有一日系咁样，他朝君睇下相，我唔系笑 你。 你 真系知我心啊！ 唔系我讲真噶嘛。 其实呢一样嘢生意嘅变迁咧，我觉得好多嘢都可以用呢条桥继续化落去。例如 B B 嗰啲虎仔，好啦，停产啦，而家出大人虎仔，因为咧老咗冇牙咧，都系成虎仔。例如话 B B 行学行车或者 B B 车停产或者减产，做乜嘢啊？做大人，你见啲叔叔公公婆婆嗰啲咧，推住一个架咁样嘅咧，系啦系啦咁。是不是咁於是你的生意咪 keep 住喺做囉。 你呢個思維係正確嘅，因為其實呢所有嘅嘢呢有冇留意到，就係話當你係 BB 嘅時候嘅話，你食嘅嘢你用嘅嘢同你已經老年去到有某個歲數呢係相似嘅。 好 似 Michael 講得好好，講緊嘅就係佢唔係冇牙，而係嘅就係當你有某啲嘅疾病嘅時候嘅話呢，其實基本上你係吞煙係會有困難係危險嘅，因為你會吞錯格，你會去到個肺。所以呢係一定要食一啲好似虎仔咁樣，嗰啲叫咩，佢有個名嘅。咁跟住就係將你所有嘅即系嘢嘅咧，你打烂晒佢之后，变成糊仔去俾佢咧食落去之后， 有营养嘅， 亦都唔会吸落去你嗰个肺部嗰度咧，引致感染。所以其实你谂下啲嘢系好相似的。 不过当然嗰样嘢系唔好食嘅，但系冇办法吓。 未必唔好食啊嘛。 唔系我 唔好食嘅。 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我食过佢嗰啲糊仔，即系总之。可能大人啦，佢嗰个口感系好似糊糊咁咯，即系糊。 细个真系想试下啲 奶粉。年纪大咗都系一样噶咋，年纪大咗你都只不过系将你中意食嘅嘢就打到佢烂晒，跟住整成糊仔咁样系，或者系 tube feeding 又好，又或者就系一羹羹咁喂佢嘅啫，一样噶咋。 点算啊？ 冇得算唔算？不过就当然啦，呢样嘢系大家都唔想，但系冇办法，你年纪去到咁长嘅瘦嘅时候，你可能就会有面对咁样嘅情况咯。 咁而家你咪尽量过啲健康嘅生活咯。 系啦，就唔好个肚腩咁大咯。 咁、 哦、 你嗰啲人 照顧你 咁早嚟咯， 唔係講真嘅，講真嘅。如果你話真係要照顧好似你一個咁大個肚腩嘅，同埋要照顧阿 Michael 呢啲咁樣嘅咧， 你寧願照顧阿 Michael。 我諗相信你問親所有嘅照顧者，佢都一定係會比較容易照顧嘅就係 Michael， 因為佢要滴起你嘅時候嘅話，佢冇咁辛苦啊。 你 講 得好啱， 係講真嘅。 當你如果要滴起一個即係行動不便嘅老人家啦，我哋要尊重長者。不過真係如果你真 係 好難，因為我真係試過。我媽咪咧後期咧，佢真係完全唔喐得。咁你带佢饮茶咁点啊？你要由你想象唔到，原来一个成年人，无论佢有几老都好啦，佢一定嘅体重咧系起码我当你100磅啦，真系好难噶。你要成个滴起佢摆落凳，跟住去到游轮椅又再滴出嚟，嗰、那个即系你真系 成个人系软奶奶噶， 软奶奶 系冇力噶， 你又惊佢撞亲喎。 系啊，所以唔系讲笑噶，你系要 keep 翻咁上下。如果唔系嘅话，人哋点抱你啫？系咪？前面个肚腩 净系个肚都要三个人。个肚都要三个， 我为你设想咋？嗱，你再讲啦，譬如头先你讲到，亦都系啱噶。细个嘅时候可能有啲咩学行车啊， 系啊， 又或者有啲咩嘢，你年纪大咗一样啫嘛。佢哋都有一个步行器噶，步行器嘅就 系 前边系个架嚟嘅，后边嘅话佢就有两个辘嘅，跟住你见到佢就踢起，佢就碌前边，跟住佢就再行，一样嘅啫， 一样系啊， 仲可以设计得佢靓啲添啊，系咪啊？荧光嘅， 有个啷啷喺前， 咁又唔使啊嘛， 唔系啊， 你要慢手。 起码知道有老人家嚟咁捞捞捞捞， 跟住咪一边嘅就万寿无疆，里面就健步如飞咁样，几好咧！ 可以打灯啊，仲可以打灯嗱，我依家要行过去啦。 重要嘅就你可以自己 design 嘅。 咁使唔使吞喉嗰啲声啊？嘟嘟嘟， 最好最好。 哎呀，喂，仲要加个棚啊！落雨咧，毛毛雨咧， 仲要有个啷啷啷，系咪？我嚟紧啊，前面啲人冇让开就啷啷啷啷啷。 Beware of OA， 真系好 OK 啊！我觉得 嗱，真系唔系讲笑，呢个社会老化嘅时候，大家真系为我哋嘅吓自己或者长辈谂谂啊， 好先，同埋大家开心啲啊嘛，如果佢已经行嗰啲步行架全部都是荧光黄啊，荧光粉红几 happy 啦，系咪先？你又见到佢 有个步行架专用道啊！ 哦，犀利犀利，哎，我哋社会系咁开心啦！好啦，十点半先啦，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台湾花莲沿海域发生七级以上地震，整个台湾都有震感。花莲有房屋严重倾侧，救援人员到场协助被困人士离开。花莲县政府话，因应有地震不断发生，已经停工停课。 台北有强烈震感，房屋摇晃持续分几宗，住宅楼宇的电梯停运，台北捷运停驶40分钟至60分钟。地震发生在朝早8点前，台湾气象部门说强度 7.2 级，震源深度超过15公里。大陆测定强度尼克特制 7.3 级，多处地方亦都有震感。央视新闻报道，福建和广东等地震感非常明显，浙江、江苏和上海等地亦都有震感。国家自然资源部发出海啸一级红色预警。中国铁路广州局话，受地震影响，部分铁路线暂时封锁或者是限速运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今朝6:56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2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今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15次飞行。私隐专员公署调查报告指出，数码港资料外泄事故涉及5项缺失，包括资讯系统欠缺有效侦测措施、个人资料被不必要保留等，导致超过13000人的资料外泄。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主席郭佩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数码港轻视处理个人资料，管理失当。他说数码港资讯保安系统没有做多重认证，令到黑客打通所有通道，属于很低级的保安错误。他认为数码港只提供一年的暗网身份监察并不足够，建议延长并考虑为受害者提供心理辅导。对于数码港过去每两年为资讯系统做保安审计，电脑安全研究员赖卓东在同一节目说，即使规模不及数码港的公司，亦都会每半年至一年做一次审计。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12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34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5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08元跌过二，盈富基金17.03跌1.2，小米集团15.72跌5.6，美团100.05跌9，阿里巴巴70.85跌1.5，友邦保险53.1跌7，中国海洋石油19.2升4仙，比亚迪股份197.1跌5.5，恒生中国企业59.96跌4.2。中国石油股份7.2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1.5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57，人民币7.235，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9,428点，跌410点。港金报21,32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83.91美元，卖出2,28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畅通嘅。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喺新界区坑口嘅影业路啦，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咧都系繁忙。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都是車多，龍尾就接近屯門騎術學校。另外有個水務工程在沙田的大涌橋路，大涌橋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的慢線就封閉，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大欖隧道入口去九龍、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et go of your life AP 潘宇谦。 云如暗号 JNY Beats 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人生有啲选择好简单，有啲好重要，有啲人冇得拣，但系你有。唔好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二三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拣屋企人定拣支烟？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吓，十点搭七个少少啊！人类咧被称为，应该话自己自称为万物之灵咧，但系 我冇啊，我冇自称啊。 但系其实咧，人 类你都系灵系灵，由灵开始个灵， 万物之灵 就千万物。 但系其实人类咧同好多动物咧相比咧，其实我哋系输好多， 渣好多。 我觉得猫跳一下咧已经系。 冇貓犀利啦，嗰啲跳蚤先犀利，跳蚤先犀利，跳蚤比自己嗰個身高幾百倍嘅都可以跳得到嘅。咁喺網上睇一條片咧，其實我真係笑嘅，我笑翻人類真係有時咧係好叻嘅。嗱，首先咧，地球上如果揾我哋去同佢比賽死得啦，但係已經揾咗一個牙買加飛人保特嚇，佢雖然已經退役多年咧，但係佢係被譽為咧地球上跑得最快嘅人啊嚇，佢跑一百米咧只係九點幾秒嘅啫，嘣一聲就跑完嘅啦。 都要 9.9 啊 ,9 点几啊 ,100 米。 冇错啦 ,9.58 秒 ,2009 年创下呢个世界纪录 ,9.58 秒 ,10 秒都唔使跑晒100米㗎啦。咁 样。都唔够小强快。 摆咗一条片。 佢食饭会 摆 到佢。 好 啦喎。9.9 秒。 佢系地球上食嘢最食嘢最快嘅两脚动物。 一定入健力士纪录大全啦。 四脚嗰啲唔知。两脚你应该赢。 冇错两脚你应该都系你㗎啦。我买你。 咁有人整咗一条片呢即系啲模擬的卡通片，但是我看完都笑的，但是真的，因为它虽然是模擬，但它都用真正的数据去摆放下去。好了，它首先做了一条片，就是它自己跑，你觉得哇好快啊，保特符咁跑完了、卡通人，卡通人来的，不是真人，不过它用它那个 speed。好了，好了，它现在看完了，我们摆宇宙上最强的狗下去啦，嗰啲叫格力狗。如果大家知道以前赛狗场咧，澳门咧就知边只啦。 格力狗唔系最快嘅喎。 好，我知道佢咁讲 啊。最快系炮啊。 系啊，咁炮唔算狗啊嘛。狗喎、啊，佢真系狗、啊。 佢讲狗，我知道、啊，但系佢就话，如果你真系要揾咧，就是、世界上最快嘅系猎豹啊。 系、好啦，咁但系格力狗都犀利啦。如果唔系以前赛狗，唔会用格力狗啦。格力狗咧系嗰啲。 因为我谂佢哋咩啫？佢哋肯 好瘦嗰啲咧，你知 道。我哋未必肯。 攞炮跑都幾好笑， 佢都費事捉你明唔明啊？但係佢狗嘅話，佢就會見到又要咁樣，佢就 即係貓都係㗎，貓任何飛嘅嘢佢都想撲㗎，即 係 佢天性，佢唔想嘅，但係佢冇辦法忍唔住。 I can't help it， 係啊，想忍唔住啊。好啦，擺一隻卡通嘅格力狗咧。 你真係覺得好好笑，因為一開呢好似狗已經快佢四五個身影喎。快佢四五個狗嘅身影喎、即係你明唔明啊？唔係人嘅身影喎。 因為狗又長啲啦。 佢一跑佢去中間啊。 係哇。 保特仲跑緊佢去中間、真係贏到馬鼻都見唔到。咁最後呢五秒幾。 哇。 佢九秒咪几嘛？ 佢 五 秒 几 就跑完一百， 跑完一百。咁你话人系咪真系输俾动物好多？ 呢个动物运动会啊嘛，系咪？动物运动会先系 人狗人狗运动 会。咁你又何必咧？ 咁你 因为呢样嘢真系唔系我哋专长啊嘛。 真系唔系，同佢四只脚喎，大佬。 我哋劲系劲在个脑啊嘛。 系啦， 系咪先？ 我哋人 你谂下，我哋 AI 唔系个个人都系劲过脑噶。 嚟，我知你烧坏脑啦，简直系恭喜你啊！好嘢啊！你嗰啲脑都唔知咩脑。 喂，所以咧，其实人类咧好多。好多时偷巧啊，吓你如果你以前问过你又知唔知？你其他好多人偷巧， 偷咩 鲨鱼嗰啲腮，定系嗰个？即系总之，人喺动物嗰度其实都攞咗好多灵感嚟， 系嚟发明一啲嘢嘛， 发明一啲嘢嘅系咪咁咯？ 系 咁，所以喺动物界，我哋虽然万物之灵，不过好似阿斋都系个脑好犀利咯， 脑犀。 唔系通常我觉得即系自己渣嗰啲人先话自己劲噶，你会唔会觉得系啊？即系其实可能你真系劲嗰啲，你唔会话自己劲噶。 咁啊 系，即系我嘅意思系内敛 啲嘅，真系。 系啊， 净系话食脑嘛，系咪？ 咁如动物啊，如动物，我又觉得咁样嘅，即系佢哋唔识讲嘢嘛。但系如果你话讲， 佢识吠喎，嗷嗷，我快快。 我明，但系你沟通唔到嘛，系咪？成都嘅话俾你听嘅就系我跑步好叻咁样，你点知道佢原来跑步好叻啫？或者我跳高好叻嘅话，佢唔知啊嘛，即系讲唔到俾你听。但我真系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其实我哋人比起有好多动物嘅话都好渣嘅，就系你谂下我哋嘅哺育期啊，即系你要将佢有一个 B B， 你要教佢行路、爬、讲嘢。起码一年咧， 起码一年。 但系你谂下，你见过有嗰 啲 马 仔 一出世就识企啦，识饮奶啦，你行开啦，系咪啊？大咩尿片啊？ 同埋马妈妈完全唔使入妇产科， 完全唔使理， 冇产前检查， 冇错， 生就生， 又唔要带埋 坐院， 又唔会要带埋佢老公去学嗰度。 喂，其实你讲得啱，因为马妈妈我睇过啲片咧，生出嚟咧佢系跌落地嘅，其实嗰个其实都有啲危险，都有啲危险嘅， 系啊， 马 个 高度咁样，婆婆成个搭啦，咁跟。喐啊喐啊，冇几耐就起得翻身噶啦。 唔系只马妈妈舐咗佢身上嗰啲嘢先， 个胎盘 系啊，舐干净。 呢个又系我哋人类做唔到，你唔会自己食翻个胎盘噶嘛？狗仔生都系噶。哦，咁另外一种方式啦吓。 唔敢讲。 但狗妈妈，狗妈妈系会帮佢咬走个胎盘噶嘛？ 系啊，冇错。 系 啊， 系啊，舐翻干净佢噶嘛？ 所以有啲几劲啦。 仲有一样嘢，人类一定唔会做嘅，嗰个 B B 未识屙咧，佢就帮佢舐佢嗰个肛门咧，即系制造一啲刺激感噶嘛？ 系，冇错。跟住自己识去咯。 系啊，我冇听过人，我冇听过人类即系会做呢样嘢咯。 唔识咯， 咁啊，你又可以 呢啲好本能嚟噶啦，动物嘅本能嚟噶啦，系啦， 冇所谓。 所以人类真系吓，唔紧要，我哋一样可以有其他方面嘅。 唔系，我真系觉得呢个世界其实系公道嘅啫，系咪啊？即系其实系各展所长，系咪？我哋唔系叻喺呢啲咁嘅位嗰度咧，就唔好同人哋斗，系咪先？但系我哋应该要好好地咁样去充分发挥嘅，就系我哋嘅智慧啊嘛！我哋嘅智慧嗰个肯定搞唔掂啦，呢下都嚟紧啦，咪嚟点嚟咗啦已经。 只要我哋今日同呢个风骚陈十生 B rap 过。成績又如何呢？ 冇錯，其實都是一樣嘅啫，係嘛？我哋呢啲已經上咗年紀嘅啦，就要同嗰啲年青嘅一齊較量較量。 我個主題叫氣拳。 好，留意十一點鐘，風騷陳實生第三回合。 天一方，凭借我当一。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一人一首代表作。进入乐坛成为歌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这条路未必那么容易行的。但是人入了唱片公司之后，可能做开幕后，突然之间又成为歌手，其中一位就是他。来自电影《阿郎的故事》，有这首歌曲《也许不易》，他的名字叫做李健达，亦都是作词人之一。 从远处听见弹色的诗，在呼唤着旧日名字，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在挂念着落日情意，挥不去亦不必被乱水，历练适当中伤心的故事，记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尘世里挚爱无法相依，就算活着亦无意义，人远去破碎是他的心，静悄地再滴着情泪，驱不散空虚是谁后悔，但急风早吹干他的眼泪，心非碎今天虽再相见，但往日情随着落日而消失去，哭一洒泪，洗不去当天忘情的嘴，拥抱着以前，又再想起悲痛心事，空虚失落，倾出我一生情和意，撕破的前事，也许修补恐怕。 李健达 Douglas 本来唱片公司的宣传部副经理，入行之后，咦，有原唱到呢一只歌曲，叫做《也许不易》，来自电影《阿郎的故事》。唱片公司为佢取咗呢个艺名，叫做李健达，亦都系呢首歌嘅作词人。从宣传部踏入呢个幕前，唱出佢嘅作品，相信都系一个几特别嘅安排。成为歌手之一，呢一首歌曲，相信你会记得。 色的诗，在呼唤着旧日名字，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在挂念着落日情意，挥不去亦不必被乱水，历练色当中伤心的故事，思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哭一洒泪，洗不去当忘情的罪，拥抱着意志，又再想起悲痛心事，空虚失落，献出我一生情和意，撕破的前事，也许修补恐怕不易。 乐坛咧好得意嘅地方，你想走红可能未必能够成真，但系你未必想走红，突然之间一首歌就会令到你咧红遍整个乐坛噶啦。呢一首歌曲令到呢个女歌手嘅名字马上成为好多人熟悉嘅个名，原名雷慧薇 Annabelle， 雷安娜成名作《人在旅途》，洒泪时同关正杰合唱。 在旅途洒泪时， 泪已流， 正为你纵情意， 泪干了， 再怀念往事， 心 正艳红，谁料正是哭别时。 泪已浓， 正为你纵情意。 泪干了， 再怀念往事。有日相会时，期望有日相会时。 好佩服有啲朋友咧，唔单止唱歌好啊，而且有各方面嘅音乐才华，又识唱歌又识作曲。呢位朋友嘅名叫做郭小林，1986年加拿大学成翻嚟，喺唱片公司做作曲、编曲、制作。多方面发展，后来又以创作歌手的形象出现，这首曲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郭小林作曲，林振强填词，简单的三个字的歌名叫做《从不知》。郭小林 曾经跟千变异飘在微冷的秋，红的衣风中翻飞，正是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已逃去了秋，红的衣心中翻飞，仿佛 小林除了唱歌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监制，曾经被誉为香港四大金牌音乐监制之一。这首他的作品《从不知》。 还需多少片叶飘过微冷的秋，才不用偷偷忆起秋中微笑的你。 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快到早上11点迎接一人嘅第二个钟头，就有风骚实习生第三回合。 有人好紧张嘅， 要出嚟抖个圈， 系嗰、那个就系马小强啦，马小强好紧张， 去马圈兜个圈， 我真系好紧张啊！ 点解啊？睇得出啦、啊，今日你心不在 焉，音乐啲嘢咧，对我真系 觉得 系啊，今日真系灵魂飞走了，系个灵魂出去咗边 度？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风骚实习生 FSP 第三回合正式开始 Round Three， 欢迎我哋今日同我哋 battle 嘅就系湿水懒滑。 Hello， 大家好，我系 Rachel 湿水小懒滑。 哇哇，犀利啊！真系一粒小懒滑， 声都震埋。 一路有听我哋呢个环节，一定唔会唔认识佢啦，因为佢由第一回合打第二回合，第二回合打第三回合，成为我哋其中一位进入 吓 入围者之一。好，今日心情点？我见你头先咧坐立不安吓， 好好紧张啊，都系 系咩？ 第一次做 live。 但你都唔好跟阿马爷出去行啊！ 阿马爷唔系马爷好人，马爷话：阿妹妹你咁紧张， 你好惊， 我出嚟兜，但你兜个圈，但系即系一个圈啫，10秒钟翻翻入嚟， 紧张到将个拍子簿嗰条铁线 搣烂 仔住佢，咬到咁样样， 俾咗条天线。 好喂，嗱，你从一个听众啦吓嘅身份啦，入咗嚟而家直播室啦，真系 live 啦，感觉点咧？嗱，你而家每讲一句说话咧，你所有好朋友啊、阿爸阿妈啊等等咧，街上人都听到噶。 仲有阿凯科， 系啊， 冇错，系啊。 做重温， 爹哋妈咪，我上电台啊！ 错啊！系啊，仲有啲咩嘢想同大家？ 算唔算完咗个梦啊？ 算啦算啦，真系、第一次上嚟，我觉得已经叫做即系完实现咗啲嘢，实现咗个目标咁样，好开心。 系啦。 头先咧喺咪后嘅话咧，佢好得意，佢都喺度讲嘅就系话我咦，今日你嚟上台嚟啦，咁啊见到我哋喺咪后就要做啲准备功夫啊，或者各样各样嘢啦。咁我都有同佢讲嘅，我就而家我做紧啲咩，做紧啲乜。跟住收尾佢就系啊。今日咧我翻嚟我就话咦，我话你而家嚟到呢一度系点样？佢话我嚟翻工咯。佢话我第二朝好想嚟翻工咯。 呢个心态 好嘢， 正路嘅，冇错，好积极 啊！我一阵画张。画张工卡俾你，你自己去打卡。 我听日再嚟噶啦， 喂，但冇粮出 嘅，我 OK 噶，冇粮出都 OK。 因为精神食粮嚟啊嘛，做节目本身系精神食粮。嗱、其实每一位实习生咧，佢带住一个主题，由佢自己或者我哋商议之下决定嘅。而我哋今日嘅主题犀利啦吓，就系、叫 rap 歌。不如讲下你同 rap 嘅关系啊、认知啊等等啊。 咁我呢其实就唔係好资深嘅学咗 rap 好耐嘅人，我都係啱啱接触咗可能半年咁样嘅啫。咁、其实个契机就係呢，我上年八月嘅时候我就因为我鍾意音乐啦，咁我就想去学音乐，咁我就上网 search 喎，咁我就咦见到宝良局有个免费 hip hop 涉唱班， 你睇最紧免费两个字，最紧要免费， 唔关我事啊吓呢啲嘢。 你唔需要对我入座， 我冇话你，冇话你， 就一日话啲免费嘢由我教佢。 讲下小姐，讲下小姐，唔系好嘅， 唔系宝良局都真系好多嘢， 好多嘢学系咪？ 系啊，好多嘢学。佢写住16岁以下，咁我谂住，唉唔紧要啦，报咗先讲。 但你当时知唔知系咩嚟噶？ 我知道學 rap 咯，就係、是，咁、uh-huh. 我就有興趣。 咁我想問佢點教啊？其實 rap 呢樣嘢點 教？有好多種， 係咯，點 解你要教或者要學 rap， 同埋佢點教你咧？同埋有啲咩元素咧需要？ 其實佢就係四堂啦，就每一堂佢好好添喎，有兩個導師添喎，即係一個就教 rap， 一個教 freestyle 咯，即係教 rap。 嘅 freestyle 啦， 系啦，兩個導師教唔同嘅嘢，咁佢又教有四堂，分別又教寫詞啊、押韻啊、度 flow 啊，之後完成四堂咧，你會有一個四句嘅自己嘅作品咁樣咯，即係每個學生都拎到自己嘅作品翻屋企咯。佢目標係 搞咁多嘢寫四句。 每句几多个字先？每句三个字。 系我哋不以量为主嘅，即系睇下你学煮餸，你可能都学一味嘅啫嘛。啊，呢个师姐又真系太挑剔啦。 学唱 rap， 至少四句，你中意多啲都得。 非常好。講到你就話即係 rap 其實都有幾樣嘢啦，有 rap 啦，有 freestyle 啦，咁啊同埋嘅就係話其實需要嘅就係話有啲咩嘢你先可以寫成一段 rap 咧，包括嘅就係有 beat 啊同埋咩我聽唔到。 度 flow， 咁我不如我介紹一下一啲寫 rap 嘅小技巧啦。咁、其實咧寫 rap 有三個重點嘅、 第一 咧係啊，第一咧就寫詞啦，第二押韻，第三就度 flow。咁首先第一咧寫詞咧，你就係要諗咗你想表達咩先，去寫歌詞嗰個內容啦，之後再寫成一個押韻的句子，但個重點咧係要諗咗個內容先，之後先諗押韻咯。個次序好緊要，如果唔係會好容易為咗就嗰個押韻 就冇咗內容， 個內容唔通順，咁就所以嗰個次序係好重要嘅。 哇，高深啊！ 然後係啦， 我唔 係 咁 嘅，唔緊要啊。 我哋好 free flow， 冇錯啊。 玩下試下啫。 我諗到個尾， 即係諗個內容先，跟住先再諗個押韻。 係啦係啦，諗咗個你想表達嘅嘢先。 OK， 好啦，咁個 beat 咧？ 個 beat 第二咧就係去到押韻啦。咁一般簡單嚟講咧，每兩句嘅韻腳都要押翻韻啦。咁即係每兩句最尾嗰個字就押韻啦。咁咩係押韻？大家都知啦，即係例如窿啊、風啊、通啊、翁呢啲就係啦。 中啊， 係啦，冇錯，呢啲就係押韻啦。咁咧其實咧押韻咧都有好多變化喎，唔單止最尾一個字押嘅，有啲叫做雙押、三押嘅，好可以無限延伸落去嘅。咁咧雙押，例如押韻同發粉呢兩個字， 就叫雙押，兩個字押， 押咗發。系啦，即系韻押咗粉，咁就系押雙押啦。系啦，三押你哋有冇谂到咩例子啊？三个字， 即系三个字押咯，系咪 啊？系啊系啊。 梁繼章 之后 打釘釘， 系类似类似， 即系类似咁啦。 即系例如蘭桂坊、行惠康咁样，咁就系三个字都押。咁就其實就係、是、呢、這個就係玩 rap 其中一個好玩嘅地方咯，即係根據你個人喜好，你自己組織到你想押一百個字都得嘅，你中意點玩就 好大自由度， 係啦係啦， 睇你個人發揮。 喂，呢度我聽佢咁講咧，對學中文都好似幾好喎，嗬、 啊！中文要好先得㗎，係 啊，即係、你起碼識多幾個字啊。 佢好似有啲韻補 㗎 嘛，我記得以前聽人講嗰啲填詞嗰啲咧，有本韻腳補㗎嘛， 哦、 即係譬如我填到個。好字咁好有啲咩同佢押韻咧就啱咧，當然個意思要啱， 執 翻來咯。 係啦，我哋上堂嘅時候，個阿 Sir 都有教我哋嘅，即係而家網上好多粵語詞庫啊，咁就打嗰個字，佢就會彈曬所有押韻嘅字出嚟。 同埋押英文都得喎，得唔得？ 得 得。 係咯，你押英文都得， 得中英都得， 係啦，中英都得噶嘛。 其實大家只要明白嗰個語文就得。 係啦，係。 嗯，幾好。 粵語係難啲嘅，因為粵語嗰個韻係。比較複雜嘅，不過佢就係正正複雜，所以就好玩。 哦， 如果係咁講法，我想問下你，你有冇寫過英文嘅rap 咧？會唔會係英文會容易過中文？因為我聽過有啲人咧唱 demo 咧，未有詞嘅時候咧，亂咁唱咧，唱英文係冇死嘅， 係 啦， 好似 OK 咁樣。即係 唔會咬音 咯。有啲唔同嘅語言嘅話，係容易啲寫 rap 噶。我咁問啫， 我覺得。其實兩個都 OK 嘅，因為但係因為粵語係我哋母語啊嘛，咁、又我哋又精即係。 即係熟啲，咁又唔同。 係啊，有個問題想問嘅就係點解所有個 rapper 我發覺都要 yo check it out， 手 永遠一定係要咁嘅，跟住一唱完就 peace 咁。點解嘅？ 個勢嚟嘅我諗。 哦， 輸人唔輸陣啊嘛。 係。 喂，輸人唔輸陣，我中意。 係啊，我今日都專登染個頭啊。 係。 係啊。 輸人唔輸陣啊！ 好靚女， 你見又唔同個樣啦。 嗯，冇錯冇錯，換然一身。 好。 我講真㗎，真係監製打俾我就決定。 今日打俾你时候，我就想问啦，咁今次第三次咯，咁你点啊？你当时系咪又做紧啲咩啊？ 我今次又准备入场睇演唱会， 系啊，哇！突然间监制打俾你，一睇 Autumn 咁样，系咪？ 即刻听啊！ 即刻听，边个唱都唔理住，听咗 Autumn 先。 啱啱去完厕所，谂住入场，真系。 哦，系啦，咁你听完之后心情点啊？ 今次。开心嘅，但系咧嗰个担心咧比起上次大啲啊，我就担心自己嘅表现得唔好啊，咁就个担心有少少大过个开心，过咗两日先识得开心咁样。 但系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呢啲系按部就班咯，系嘛？咁啊开头嘅时候我哋只不过系听电话啦，跟住我哋录音啦，跟住而家又 live 啦，系咪？你一路一路咁样就慢慢觉得 升级啦， 系啊。好啦，咁啊想知道嘅就系话，其实咧喺 rap 方面，你一路都有自己嘅作品嘅，系啊。咁会唔会今日都准备咗有一个都可以同我哋？喺現場 rap 啊！ 你嘅作品， 我第一次咋，我第一次。 唔係先，我想問你，你學嗰四堂，你畢唔畢到業先？ 畢到，我梗係畢到啊！阿 Sir 話，阿 Sir 話我表現最好啊！ 哇，好嘢，好嘢！ 其實佢同個個都係咁講， 唔係佢全班得兩個人， 真 嘅， 全班得兩個人， 因為嗰陣保良局要邀請一個學生為佢146周年寫個詞，佢揾咗我， 哇，真係！系啊，好嘢，恭喜恭喜！ 真系最好噶， 我 对自己有信心啊！ 咁我哋马上咧就听听你嘅作品咯，噃，好唔好 ？OK。 Today I feel like blue. I choose to keep it true, not hiding through by any other tools. Hey, you seem like cool.Yeah, cause I'm in the depressed pool. So what you gonna do? I'm neither not sure, not asking who can help me go through. I call my mate, sorry I will be late, cause I'm not feeling great, drowning in a lake. My world is like having a huge shake. They said emotion, then hope to be fake. Immediately, they come and see me, cause they really care about me.I walk like a zombie, crying too much make me dizzy. Living is not easy, my heart is truly empty. Rolling waves, I'm super in pain, that could drive me insane. I'm not alright, what's the reason to fight? They drive me to the seaside.To see the world outside, finally can somehow release my tide. What's the meaning of life? There's no answer like 1, 2, 3, 4, 5, but we can walk together until we see the light. Peace. Yo. 佢一路 rap 一路摁下摁下啫， 梗系要啦，投入埋个节拍啊嘛，融为一体啊嘛。 你可以唔摁噶一阵间， 真系 你要咁样， 我躺平。 讲下一日规矩好唔好啊？阿李婆，一阵间吓，我哋就同阿 battle 好唔好？ 系啊 ，battle 啦， 真系噶。 就系凭住头先你同我哋讲嗰几样嘢，我哋可唔可以即系即刻学以致用咧？我哋而家喺一。 谂一谂 歌嘅时间里面，我或者就写一段，好唔好？ 好 四句啫嘛， 谂长啲都得嘅。 头先佢头先讲话四句啊嘛， 佢三个字得搞掂啦。 你一定点啊？ 你哋都可以毕业噶啦，四句 系嘛 ？OK， 一首歌嘅时间，一阵间翻嚟噶，我就同冷物 battle。 静默，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摸，还悼念 着往日时光，哦，抱住过，抱憾到不期待，对望过，对骂到很无奈，爱不是爱，哦，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 风骚炮人啦，咁有黄素曼嘅 I'm All Alone 啦。头先咧，阿湿水小男孩 Rachel 咧就 rap 咗一个作品，不如都好快讲一讲头先嘅作品嘅最创作嘅中心思想系咩啊？ 英文 好，那个中心思想就系其实每个人嘅心情都会有高有低，咁唔开心嘅时候其实系唔需要排斥自己有呢一个感受，或者收埋自己呢一面，对住其他人强颜欢笑嘅。咁我哋可以俾啲时间等自己陪伴下呢啲情绪啦，或者同朋友倾诉啦。只要你肯伸出你嘅手咧，咁一定有好多同伴同你一齐行，同埋就算有啲嘢未解决到，我哋都会努力行落去嘅。 好有诗，好有深度啊！ 好有鼓励人嘅意思啊！ 系啊， 乜意思？ 嚟啦，咁你好，咁啊，而家咧就阿 Rachel 会 rap 先，咁我最差，我跟第二个啦，好冇？跟住最好嗰、那个， 我最差啲就到我，最差嗰个就压轴，好冇？ 冇问题。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Yo, 风骚实习生 DJ Battle Rachel 开始准备。 小强老师睇落霸气似只 tiger， 但系同时内心善良有 the flower。开威亲切到似听众嘅 brother， 仲要系我哋风骚金牌 writer。 佢嘅音乐才华好似约翰连龙牙，戴住文晶眼镜好似书虫。佢个名叫做黄天恩，为咗风骚。每天用心，仲有一个大肚腩嘅叔叔，每次食完嘢佢就踢到唔喐。佢个名字叫做马小强，度下佢块面 check 真系成尺咁长。加埋唱歌好劲嗰个沙拉，平时放工最中意行街街，古灵精怪嘅嘢都会拜拜。做新节目佢就嗨嗨，呢个就系我哋嘅风骚。每日听住佢包你情绪超高，无论你系乜嘢嘅年纪啊，听住我哋包你开心到碌几。 Yo yo， yeah yeah， 风骚 rapper battle， 跟住出场有我叫做莎拉，人人称呼叫我恶武装的 mother。今日胆粗粗嚟同你较量一下， 挑战冇难度嘅劲过 Lady Gaga。最后一位压轴嘅佢叫小强，日日着住套老西，发面好长，唱个吉他佢冇用系佢专长。今日睇下佢杀礼系佢日常。风骚主持今日成为 rapper， 同橄榄 battle， 好似阿孙对住嫲嫲 Michael 出手，唔会出丑，信心爆棚，讲声 I'm your father。 好，最好嗰、那个。 到你啦 ，Ready， come on， 老师 ，Go go， 开始， 放松过紧人， 咩话？咩话？ 我哋帮你 ，Yo Yo， 个个大人物， 吓你唔得，佢自己唔 rap 啊，搞错啊，边个代人啊？ 粉丝一样，好甜蜜，好甜蜜， 一次试一次 ，OK， 嚟。唔好理佢，唔好理个边，唔好理个边， 唔好理个边， 好，唔好理边。嚟嚟嚟， 丰收嗰个大人物啊，人人翻工都着袜，粉丝一样听得好甜蜜，好甜蜜，甜过热柠蜜。拜拜拜，热柠蜜有粒核，原来系粒小榄核，小榄核，小榄核。 你喐两下，喐下， 喐喐， 得啦，系咪？劲啦，劲！ 哎呀，喐喐，会帮个 rap 啊！唔该你啊！ 你咁样 ，OK， 嚟嚟咯，试下啦，我连一句好嘛？嚟嚟嚟 ，OK， 嚟 ，yo yo，check it out， 风骚个个大人物，人人翻工都要着袜， 粉丝一样听得好甜蜜，好甜蜜，甜过热柠蜜 ，Oh yeah， 闭闭闭， 闭闭闭，热柠蜜有粒核，原来系只小榄核，小榄核。朱大华，小林，我真系觉得一啲都唔核突。 喂，好啦，时间差唔多，今日多谢晒小林啊参加我哋嘅放松实习生，多谢晒， 即系俾个五啊 ，OK， 好嘢，好开心啊！ 留意下星期又有边个喺上阵咯 ？OK， 好，十一点半新闻报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台湾花莲沿海域发生七级以上地震，路透社引述台湾消防部门报道，暂时造成一死，超过五十伤。震央附近的花莲有多栋房屋严重倾侧，部分倒林，被困人士要救援人员协助离开。花莲部分地区依然停电，数以千计住户受影响。山区在地震期间有大石从山上滚落。花莲县政府表示，因应有地震不断发生，已经停工停课。台北亦都有强烈震感，房屋摇晃分几宗，住宅楼宇的电梯停运，台北捷运一度停驶之后陆续恢复。台湾当局说，地震强度 7.2 级，震源深度超过15公里。今次地震是921地震25年以来最大规模地震，未来几日仍然有机会发生强烈余震。有位花莲的港人表示，地震发生那阵身处酒店房间里面，酒店没有损毁，但有水管爆裂，房外的走廊都有水淹。他和家人根据酒店的指示到露天停车场暂避，酒店有提供食物，但就不准他们回去酒店，以防余震发生。而本港天文台预计台湾今朝发生的 7.3 级强烈地震会产生影响南海的海啸，若果海啸持续，将于正午12点至下午1点到达香港，并会每5至60分钟再次出现，预计最多只会较正常潮水高度高出 0.1 米左右，预计对香港影响不大。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电台和电视台广播，或者浏览天文台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获取进一步的消息。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79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4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2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17蚊，跌1.5毫；腾讯控股308.2，跌1蚊；小米集团15.76，跌5.2；美团100.3，跌1.1；恒生中国企业59.74，跌6.4；阿里巴巴70.65，跌3.5；友邦保险52.95，跌8.5；中国海洋石油19.12，跌4仙；比亚迪股份198.1，跌4.5；中国石油股份7.16，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1.58，瑞士法郎0.909，加元1.357，人民币7.235。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9490点，跌348点。港金报2133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83.22美元，卖出2283.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噶。咁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带咧，都系有少少车多噶。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就系由于天气影响，部分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厦门同埋潮汕站嘅高速铁路路列车服务咧系将会延迟噶，咁目前咧受影响嘅车次有前往潮汕嘅 G6386、G6384，仲有去汕头嘅 G6392，咁大家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还有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回忆的半分钟， 云浩影， 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轻松 CY 陈忠泽， 其实谁喜欢都为人拿起刀手再震，然而爱太深。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嘅权利，使佢哋能够自立自主咁喺无障碍嘅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同关心残疾人士嘅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My life, last roll, there's a door. 家时间。徐 Sir 你好， 徐 Sir 早晨， 系啦，咁其实呢由上嗰两集开始嘅话，都同呢个春天啦、湿困啦，同埋呢一段咁样嘅天气都系有关嘅。我哋讲过嘅有皮肤嘅湿疹啦，我哋有讲过就周身骨痛啦。今日呢一样嘢咧，我唔知道原来系同春天呢啲咁嘅情况系有关嘅，因为有好多人都好臭嘅，就系个口啦， 口臭啊， 系。其实 无论系生理上定亦话肉体上， 咁啊系噶，有啲真系 好得人惊噶，同埋有唔同味嘅。我发觉，有冇唔同嘅味道嘅话，就亦都系引发即系唔同嘅原因。 口气所产生，当然啦，就同你个肠胃系有一个直接挂钩。 梗系啦。 咁啊，当然气味嘅来源就视乎在你食咗啲乜嘢。 嗯。 咁如果你有阵时啲味道，我哋先研究下啦。 嗯。 一系就臭味。 系。 臭味咧就主热症。 嗯。 即系话，如果你成日食煎炸熱氣嘢，咁咪臭咯。咁第二啦，如果你嗰個味係腥味，腥味第一種嘅可能性咧就係寒症。食咗好多生冷寒涼嘢，又或者咧係有食咗啲魚生類嘅腥嘅嘢，咁佢都會有種腥味。 即係魚腥味咁樣。 係啦，當然啦，仲有一種嘅現象咧，就係會唔會佢有口腔裏邊有傷口， 咁就流血啊？或者爛牙，冇錯， 爛牙咧又多數又係臭味，係啦，佢可能有啲發炎嘅現象，嗰啲蛀牙咧又會係口臭。但係如果你有腥味，可能有啲損啊，或者係流血啊，咁呢一種咧佢又係有腥嘅味，冇錯啦。所以主要咧就係呢兩種異常嘅氣味啦。係，咁但係口氣頭先講啦，就係同個腸胃咧係一個直接影響。咁但係腸胃嘅影響就係困住咗啲污糟嘢喺裏邊。咁所謂嘅污糟嘢咧就系中医讲嘅就系湿咯，咁喺春天呢个季节，咁啊本来个天气咧都系有湿，咁如果我哋本身呢个人已经有一种叫做内湿，再相应外界天气嘅外湿，咁就即系双重 加湿， 系啦，湿上加湿，咁佢本来佢身体已经带走佢自己里边嗰啲肠胃嘅湿差啦，但系外边嘅湿又嚟啦，咁佢咪两样相应，咁你嗰个人困住咗啲嘢，咁佢咪发出咗啲异味咯，即系好似你个垃圾桶 咁样啊， 系啊，你个垃圾桶成日都唔倒，咁你啲菌多啦，咁咪味道就大咯，咁所以我哋就点样喺呢个春天想唔好咁口臭，个口气冇咁重，咁我哋都系要谂下计仔，点样去注意个肠胃健康先。 徐 Sir， 我想请问啊，就如果系口臭嘅话，就应该系来自个肠胃啦。 最主要， 但系有时候有啲人咧，其实咧个身嗰度都有啲臭味嘅。 冇错。 咁其实关唔关事噶？ 其实都系直接同肠胃有关先。 啊，都系肠胃噶。 因为最终嗱，你个体味喺个血液里边经过热力嗰个蒸腾咧，就出汗， 系 而产生个汗气。 冇错。 咁你个血液里边嘅营养成分就系从个脾胃转化得嚟。咁你食咖喱，咁所以你咪有。甚咖喱味發散出嚟咯， 咁又幾開心。 係啊，你食 飲咖啡都有咖啡味。 係啊，真係㗎，就即係飲酒嘅人，佢可能會產生到有酒味。 酒精味 係啊， 冇錯啦。抽煙嘅佢亦都有機會，不過煙咧，佢就係經過肺同個血液嗰個交換，而喺嗰個出汗走出嚟。 哦， 如果你係食嘢咧。是視乎在特別是吃什麼呢是身散氣味濃郁的東西它就容易會產生個血裡面含有這個成分它走出來都是這種味、 哦、 但當然啦就亦都同唔同嘅年齡層面啦，可能身體裏面有一啲荷爾蒙嘅因素下咧，咁呢個都會有一個誘發嘅關係。 係，唔係話咩嘢嚇？而係真係有時候有啲講嘅就話有啲老人味嘅。 係、啊、 老人氣味咧喺嗱春天都有機會，因為天氣真係濕，啲床單被鋪又係濕。 係。 咁啊，可能咧個有陣時啊天氣係翳，又屈埋啲手腳四肢咧，咁佢又即係出咗汗，出咗汗咧有陣時清潔咧又或者。可能活動功能唔係咁好咧，就唔係咁到位，咁所以變成慢慢咧就會有一啲叫做氣味出現啦。咁當然啦，如果你去即係有陣時你去醫院，佢清潔得好乾淨，佢最多就消毒藥水味，但係你老人味你又好少留意到嘅。咁呢個就係因為佢嗰個細菌少啊嘛，藥水多嘛，咁嘅意思咯。 明白。 係啦， 今日我哋專攻嘅就係口臭啦，係啦，咁就同呢個即係腸胃啦，同埋而家呢一段咁嘅時間。就真係有呢個直接嘅關係。 如果我哋食嘢上邊成日食好多黏濃重口味嘅嘢。 譬如話你好食好辣啊、好甜啊、好鹹啊，有個好字嘅，咁你就好 好味咧， 好味都會啊，因為好味嘅嘢你就自不然會食多咗，一多嘅時候個脾胃個負荷又大咗，咁個脾嘅負荷個運化一差，咁佢就會困濕啦。一困濕咁嘅時候，咪個口腔咪會有胎啊，咪會有機會有呢一啲咁樣嘅問題發生咯。咁所以我哋就要諗下啦，嗱，要減少口味問題，就一定要將個腸胃裏面嗰啲濕氣帶走。咁我哋先試下有一個湯水幫下大家先。 好，先嚟就飲湯。 係啦，用個湯先。嗱，呢一個湯水就用荷葉、茯苓、太子参煲瘦肉汤， 哇！ 这个汤水呢，除了改善肠胃、减少口气，还可以减肥， 哇！ 系啦，消脂， 哇！ 即系好多香港 女士， 任何男女都啱啊，因为好多人佢总系减肥系人生嘅一个目标。是不斷 啊，其實我覺得唔單止係個目標啊，係啊，係一個每日要做嘅功課。 嗱，因為你總係好中意食嘢， 係啊， 但係你又知道自己咧就即係聚積太多，咁你都想清清個倉。咁所以我哋咧頭先揀咗第一個咧就係荷葉，荷葉咧佢有一個清涼、有消暑、有消脂、有減低脂肪合成嘅作用。咁如果佢可以將我哋腸胃裏面嗰啲污濁嘅嘢引走咧，咁我哋就濕啊少啲咯。咁而荷葉本身咧就有種幽香嘅氣味， 係啊， 係啦，加上咧佢會令到我哋冇咁容易飽脹食滯。咁所以荷葉咧就係 整荷葉飯， 冇錯啊，隨時都啱用嘅一種。就算乎你用荷葉就咁愛嚟用滾水泡茶，一樣可以起到有消脂同埋去濕、消暑清熱作用。 哇！咁呢個好方便， 好方便啦、啊！佢嘅經濟又平啊嘛。咁、 啊、 你買一塊荷葉花，如果你去買一塊啊，係啊，所以我哋建議你去藥材鋪咧、就買啲碎， 啊、 即係切咗嗰啲。係、啦，嗱咁啊荷葉啦，咁我哋用嘅份量咧，如果係真係一大塊嗰啲咧，用四分一片就可以啦。最多都係半片。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愛嚟散嗰啲咧，你就執五錢咯。五錢嘅荷葉。 如果我真係好想消脂咧，我可唔可以多啲㗎？再多啲 勤力飲啲， 唔好一次過太多。 你運動 或者你食完個荷葉飯攞塊荷葉走， 就荷葉大約係五錢。 五錢冇錯啦，乾品五錢， 乾 品五錢。跟住咧就。茯苓即是我哋讲嘅云苓，云苓咧我哋就用一两，一两咧佢就可以系啦，就系要帮佢将啲湿推出嚟，重嘅就会向下聚，轻嘅咧佢就做唔到向下走嘅效果，咁所以咧佢本身个性质平和，咁啊咩人食都冇害，咁而家呢个茯苓咧我哋就用一两，咁啊你。個作用係以健脾去濕，咁、再加咧就太子參，太子參亦都係健脾益氣，咁佢可以結合埋茯苓啊、荷葉咧，就增強嗰、那個將啲濕帶走。嗱、始終如果啲濕能夠清咗，咁啊大便又爽，小便又順，咁你嗰個人啲利胎就會少，咁、你自不然口氣咧係減輕咗。咁、但係你一定要。減輕你嗰個口味嘅濃郁先， 係。 如果唔係，你好難絕對避曬。 即係平時食嘢嘅話，其實都係唔好食嗰啲咁 太油膩啦 嘅嘢， 係啦，油膩辣啦嚇，咁呢啲咧都係麻煩啲啊，好難幫你去徹底改善。 OK， 嗱呢一個咧就係其中一個介紹嘅湯啦，係。咁啊，第二個湯咧又係對應，如果係口氣臭嘅，佢係。真係成日食啲火鍋啦、燒烤啦、雞煲啦、上火嘢。 呢、這個時候都仲有食呢啲嘢？ 哎呀，香港四季 日日食啊， 四季都有人食噶嘛。 哇！真係食到咁 係啊，所以咧嗱，就係因為咁佢個喜好嘛，佢中意啊嘛，咁佢就冇考慮到乜。原來有啲病人問有乜嘢熱氣嘢唔啱食啊，醫生，我哋叫佢火鍋唔好食啊，跟住燒烤少食。佢乜呢啲嘢係熱氣嘅咩咁樣？咁有陣時候，咁有陣時候原來即係好多病人佢就係唔知咯。咁、我哋耐心啲講俾佢聽，係咯，呢啲係熱氣嘅咯。 所以聽我哋啊，即係取常嘅就真係好成日提醒大家。 係嗱，咁我哋可以用白菜、豆腐、滾肉片湯， 係 就係咁簡單。係啦，嗱，因為白菜 可唔可以嚟做咩火鍋湯底？ 佢两 阿徐 Sir 赶赶佢出去， 唔系嗱，有好多火锅汤底咧，都系用咗唔同呢啲方法去招来嘅，系呢、這个又清热嗱，譬如话你芫荽皮蛋豆腐汤，咁呢啲都系具清，你只能够讲咧。佢係呢一啲湯底裏面係冇咁上火嘅材料， 但係個問題係覺得你乜滾嚟滾去， 一樣係你滾得耐都會上火。 okay. 但係有一樣我真係想請教你，白菜咧、其實係買咩白菜？大白菜定小白菜定乜嘢啊？我真係搞唔懂呢樣嘢。 我哋平時嗰啲菜膽白菜啦、學豆白菜啦，嗰啲就已經可以啦。 肥肥肥身嗰只 係啦，肥肥地。咁你咧就用白菜呢一個咧就嗱白菜仔都得嘅，即係再細棵。 其實冇乜所謂，我滾湯啫嘛，係咪？佢係咪滾咋？ 滾湯啊，呢個 滾湯啫嘛。 滾湯白菜咁佢個作用清胃熱。清胃熱咁啊，亦都咧就你滾得耐又破壞咗啦，所以就要唔好話咁長時間，半個鐘乜都要搞起貨啦。咁啊，白菜就清胃熱有生津嘅作用，豆腐咧亦都係清胃熱。咁啊，即係話胃熱嘅定義，你會容易感覺到自己咧口苦、口乾、牙肉腫、牙肉腫脹。咁啊，甚至乎有口瘡，有呢一啲唇瘡。呢、这個就係胃熱啦，大便可能好容易咧，好硬、好實，咁呢個亦都係胃熱嘅一種反應。咁、加啲肉片落去就吊啲肉味啫。咁、你可以切多兩片薑，因為畢竟豆腐同埋呢一個白菜都係涼 嘅。 咁我哋希望保護住個消化系統，唔好過涼。咁滾湯飲嘅時候咧，飲多兩碗食豆腐食菜，食清啲，即係你可能你呢一餐。已經是個菜豆腐同埋個肉片，你再可能食碗飯已經可以有一個餸， 整個湯飯已經好好啦。呢個 即係已經好舒服㗎啦。係 啊， 因為你食飲得食療湯，其實因為你注重健康，你係想將啲嘢帶走， 係啊，清一清佢。 係啦，咁所以呢一個方法亦係一個手段啦。咁啊，仲有都係一個湯， 啊呢、這個 就係用 苦瓜、 黃豆排骨湯， 呢、這個正， 好味啊！ 其實呢啲你聽落去個材料咧，苦瓜 簡單咯， 又係青綠色嘅， 係啊， 荷葉又係青綠色嘅、 嗯， 菜葉都係青綠色嘅、 嗯， 青綠色嘅嘢咧就係、是、清胃熱、清肝、清腸排毒。咁、所以如果而家我哋係想目的要減少嘅口臭，就係、是、一定要將身體致臭嘅嘢 減少佢。清走佢， 要将啲血里边嘅污糟嘢带走， 嗯、 要将个肠胃里边嘅污糟嘢带走，咁、你个湿喷嘅现象就少啦嘛。咁、你用黄豆同个苦瓜排骨，黄豆咧佢系健脾，佢系保护住个脾胃。苦瓜本身咧都系带寒凉嘅。咁、如果你黄豆加埋苦瓜放埋排骨落去啦，咁你煲呢个汤咧，其实就已经系一个唔係真係好苦，你飲落口嘅時候甘係啦，甘味，所以你會鍾意飲咗之後，反而個人呢就覺得舒服。咁、你去廁所呢又明顯通暢、甚至乎你有濕嘅時候唔係今日反映到喺個口臭、你成面爆曬暗瘡、你根本就係啲血液裏面嗰個營養成分過剩，令到嗰啲皮膚出現瘡嘅時候嗰、那個傷口係咁、提供一啲資源俾佢爆落去，咁、你就要鉗走佢血裏面嗰啲污糟嘢啦嘛，咁、所以你就要利用呢啲青菜類嘅嘢，咁、你又滾湯，咁、你就可以慢慢將佢清走咯。 徐 Sir 有問題想問啊，你要講緊呢個苦瓜黃豆排骨湯咧、有時佢嗰啲潮州嘅食嘅嘢咧，佢哋会加酸菜嘅，系啊，系咪啊？系咪呢一个汤啊？ 个酸菜系野味一啲咯，但系你唔加得 其实就唔关事嘅， 唔关事。嗱、我有试过食过一个火锅， 夏医师你讲咩话？ 食过火锅，系人都食噶火锅，但系咧嗰个火锅咧。佢就係專係食牛肉火鍋，咁、但係我哋哎呀死啦！今日食呢個會唔會上火呢咁樣，咁、就特登就揀個苦瓜黃豆湯底，咁、就灼個牛肉嘅時候就變成咧 感覺優良啲咯。 好冇味啊！ 咁啊，我哋嗰餐咧就快嚟快去。喳喳淋嗌咗幾碟錄完快啲食完就唔好滾咁耐，唔好滾咁耐咯，自己呃自己。 所以我頭先用話呢個白菜豆腐肉片湯嚟做啊，湯底都係 O K 嘅。 係啦，即係 都係異曲同工之妙。 清咗咧，個人就平衡啲，冇咁易上，同埋咧你冇困。嗱咁，但係總係咧喺個口腔裏邊，你有氣味，咁你喺。市場上你都買咗好多朗口水啊， 係咪快啲？ 嗱，你刷牙嘅時候，你嗰啲牙膏，你都會有用薄荷， 有， 所以薄荷咧其實係一種好容易令到口腔有個清新氣味嘅一個方法。咁如果喺一啲專係用喺口腔裏邊嘅成分咧，例如啊薄荷葉啦，再加啲丁香啦，咁呢一啲咧其實就。好普通，你喺个水里面煮滚咗啲水，跟住呢就拿一汁一钱左右嘅丁香，再加二钱左右嘅薄荷葉，跟住滚佢一阵就爱嚟朗口漱口。朗口去漱口。 朗咗先。 飲呢佢就唔应该咁讲，我哋唔系 prefer 去飲嘅，唔好预期去飲先。 Okay. 但係呢飲咗落咗口入咗肚係冇害嘅，係冇害嘅，因為呢啲係冇毒嘅嘢嚟嘅。但係我哋取其咧，佢就有種辛散香氣。咁同埋丁香呢亦都係有抗菌功效，薄荷呢亦都有清涼作用。所以如果你有口腔有陣時頭先我哋講過有傷口啦，有細菌啦，有炎症都可能有味。咁如果你朗下口，有啲人有牙周病呀，有其他原因呢都會有一種舒緩作用。 哇，非常好啊！今日我哋好開心啊，有兩個湯， 同埋亦都 可以有三個湯，仲要就係可以揾嚟做湯底，仲可以朗口添。 朗完再活咗， 睇怕我哋今日都要朗一朗口啊！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徐 Sir 傾過另外嘅一啲題目。多謝曬， 多謝徐 Sir， 拜拜。 说我是艰难，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哦，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十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放嚟啦，咩人家翻嚟咧就有 客家婆来了。 好，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他没有让他自己不开心太久，就已经算很快活的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假婆来了， 来啦来啦，太子家好啊， 饭熟啦，蒸好晒啦啲餸。 小酱酱，我哋就 call 到要就妹主来到啊， 有个妹主啊，妹主咧 系我哋 薛集生啊，薛集生 ，Chinny 啊 ，Chinny， 薛集生 ，Chinny 妹主， 诶，佢叫做十岁少男屈。是不是 小蓝屋， 小蓝屋系啦，或者叫做 Rachel， 系啦， 冇错。客家话，客家村有冇 rap talk 噶？ 冇，我屌冇，睇下我哋要客家山歌，客家最犀利嘅客家山歌。 诶， 什么水乡大家都叻， 哎呀嚟咯， 什么水乡最搞到你， 哎呀嚟咯， 什么水乡最大家 都叻。阿老师啊，佢而家好掂啊，佢而家佢而家好掂。 你竟然话佢掂？头先我听到啦， 佢而家好掂。头先咧一起个 rap talk 哑咗，好似人揸，好似人揸住个条龙，条龙揸住个条龙。 你条身这么鸡啊？ 我真系唔知， 你系咪有鬼？系咪有鬼揸住你个条龙？ 系嘛？我觉得好似有人叉住咗条颈咁样啊！头先 我真系好迷茫，我都唔知。 我冇办法，我身边唯有 cut 咗个音 入啦。 系啊。 第二点写啦，第三点 rap 啦，系咪？ 其实我真系想退出。 见到见到，系啊。 其 实 你 写个 长短咧，字数都有啲影响。 有影响。 有时你太短，你唔知点样塞入去。 系啊，我都系咁话。 唔得，我要去。 你成日以为写十二个字得啦，系咪？ 系啊，我要去有 Rachel 嗰个免费版，但系佢话十六岁啫， 十六岁以上系嘛？ 系。 上定下， 你将佢拨一拨就变咗六啊一岁。 咦，我睇错咗， 系喎，睇错咗， 差唔多都系嗰两个数字 啦，两个数字，你系咪唔俾先？ 系啊，通融下得唔得？ 好，我要去学四堂， 杀赖你最叻噶啦， 杀赖王， 我就系烂咁样， 系啦， 太烂。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同大家要讲嘅嘢咧，就系哇，最近咧，客家婆咧就非常非常之贴身嘅一件事啦。其实咧，同我哋喺现场嘅直播室里面咧，三位朋友咧都好紧要嘅。上咗年纪嘅话咧，大家都要戴 眼镜， 而且咧就系眼睛嘅健康嘅话，尤其是系中老年开始 啊， 以前你有冇发觉你细个嘅时候咧，你系唔会明白嘅， 完全冇谂嘅， 系啦。咁啊，而家我哋可以分享下咧，即系我哋三位出现啲咩问题。 初次咧，嗱，而家比较少咗嗰啲杂志啊。以前咧有一本杂志，好多嗰啲车广告啊，即系私人卖车嗰啲咧，咁样一格一格咁。嗱，首先咁讲啦，分类广告嗱，呢四个字而家已经好少人讲，因为以前 冇人睇，冇人睇报纸啊， 报纸有分类广告，如果大家记得嘅分。嗰个有卖屋嘅、租屋嘅、卖车嘅、 美容 嘅、寻人嘅， 咩都有， 各式都有。而嗰啲咧好细格，好细格，因为佢好大量咁卖出嚟，好平嘅啫嘛。你卖分类广告，好细格。咁你睇嗰啲咧，完全冇问题。但我有一次开始睇就，咦？点解？ 我今日 隻眼好似睇得唔係好清楚咁樣。 以為咩事？ 幾歲？我想問你幾多歲開始啊？ 四十頭。四十头， 证明咧，你之前只眼应该好好嘅。 咁 你系咪啊？ 系 系咪 非常好？因为我咩事都冇 ，perfect eyesight 系 好大件事嘅，同埋你系比较早啲嚟嘅。 咁咧好啦， 四十岁就嚟啦。 最初仲可以摆，即系喐一喐个距离都仲睇到， 没错。 后来真系唔得啦，咁要承认嗰样嘢就真系老花已经敲到 个 角嚟到，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即系去配嘅时候个感受系有啲难受 嘅。唔系啊，我啫。啲人就 先生你想做咩啊？其实我都想话，睇下先啦咁。 因为四十岁嘛，你觉唔觉得啊？我四十岁同人哋讲配老花， 老花呢两个字太乞人憎，有个老字。 系啊， 要改过个名。 所以我哋唔叫老花眼镜，叫 做咩？ 读眼镜 ，reading 啦。系啊，外国人咁叫 reading 啊 ，reading 阅读眼，我睇近嘢， 或者睇细字。阅 读眼有问题，咁就搞掂咯，唔好老花。 但你咧，你咧？ 你有冇呢個問題啊？ 你係咪由四歲開始戴眼鏡㗎？ 應該三歲半。 但係咪我哋記唔記得？我哋認識佢有一段時間㗎，佢係需要咁樣睇嘢㗎。 係啊，而家唔係啦咩？ 佢而家好啲， 背咗嗰個， 佢要咁樣噶嘛？佢好樣衰啊！佢又要拎個眼鏡之後咁樣。 我有一段時間係懷疑佢聞嗰啲字，佢唔係睇佢聞嗰啲 字 係 有聞。 同埋 點解你要咁嘅？我想問 老花冇配到眼鏡啊！ 哦， 係啊， 你唔配啊？ 但系你又有近视， 又有近视啊，又有散光，然后又老花， 哦、即系咩都有。 有一次有个人俾个卡片我睇，即系介绍啦，然后俾个卡片我 睇唔到， 我完全真系睇唔到。 卡片 我除埋个眼镜都睇唔到， 除晒所有嘢， 除晒啲衫， 除晒所有嘢啦， 除晒西装， 冇嘢可以除啦，已经。 除完啦，唯 有除完又除，除完又除， 除完 睇唔到， 系啦，除完一场做化， 咁点算啊？好尴尬咯，介出嚟俾 你， 你 呢个尴尬不如我嗰次， 啊、 我嗰次做一个 show 啊，帮人哋，晏昼咧日光白白咧 ，OK 嘅，睇到嘅。冇戴眼鏡喎，嗰日點知我唔記得係夜晚 show 嚟，夜晚跟住嗰啲燈打落嚟咧，暗曬黃曬，哇！ 死 咯！仲有嗰啲咩？有好多嗰啲儀式嘅咧，嗰啲 咩？ 係啊，唔知邊個 邊 個 嗰啲啊 ，O P 啊 ，M B 啊， 我真 係 B 啊嗰啲， 嚇到全身都濕曬，真係，即係你明唔明啊？ 明啊！ 但係你都仲叫睇到啊 ，Michael， 我 真 係有一次睇唔到 啊！ 我真係睇唔到啊！ 真 係 睇唔到， 真 係 真係睇唔到，仲要係蒙住咯。摆到好嘢，蒙住几样衰啊！仲要你知唔知？仲有一个问题嘅，如果你啲光线唔够嘅时候，你千祈唔好同我 highlight。 嗯， 啊，你有冇试过啊？用嗰啲 highlight 笔，系啦，我啲 highlight 笔，仲要我帮你 highlight， 哇！我完全一个字都睇唔到。跟住我唯有同边个人讲就，我睇唔到啊，唔该你读啊。 系 啊， 几样衰 咩？系几样衰啊！ 真系啊，我哋 超 咁， 真系 好 样衰，超样衰。 所以大家咧，如果而家拥有一个 perfect eyesight， 真系好好重视， 冇错， 千祈唔好经常长时间睇 iPad 啊、手机嗰啲， 睇手机啦， 如果唔系会缩短你个眼睛嘅健康度噶。 冇错啦，除此之外嘅话，仲要系增加咗你可能患上青光眼啦，系咪啊？白内障啦、 黄 斑 病 啦等等呢啲咁样嘅机会，所以你千祈唔好。虽然咧，我都知道嘅，都系废话嚟嘅啫。我哋细个时候够叫我哋啊，你记住啊，唔好乱咁晒太阳啊，要晒太阳嘅话，变个茶房室，同埋系整到你而家成面都系斑，系咪？我哋叫嗰啲而家后生嗰啲，你记住啊，唔好上镜啦，唔会理，但系我已经讲咗噶啦，系啦，所以眼睛嘅健康系非常非常重 要 嘅。好啦，咁当然啦，咪亦都有好多嘅补救嘅方法，咁但系我谂最紧要嘅都系自己要怪怪地咯，系咪？今日咧，夏家婆来了嘅话，就同大家讲下眼睛嘅嘢啦。 我试过有一次啊，夜晚啊睇呢个嗱，我好少用呢一个叫做平板电脑嘅去睇戏，嗰次咧就我仲要系好似我想模仿电影院嘅感觉，熄晒灯，咁咧净系开住呢、這个 有拉快窗帘布啊，拉一睇， 黑掹掹啦。总之，因为我当时我就谂，诶咁先试睇戏噶嘛，就抱住嗰个平板电脑睇。我睇完一套之后咧，我一眯埋，即系起翻身咧，花嘅对眼，完全花个咩都睇唔到啊！我要唞唞咗成半个钟咧，先慢慢 噶咯。 系啊，咁从此之后我唔敢咁样样啦。你哋试下啦，你够胆你试下。 我仲有试过一次，我真系觉得好惊险嘅。即系有冇试过落雨突然之间嘅就系、是、唔知道自己个散光咁严重。跟住我完全揸唔到車， 係啊， 因為咧你揸公路啦，兩邊嘅話係有好多嗰啲燈噶嘛， 係啊， 啲燈嘅話，如果你係落雨啦，再加上你散光嘅話咧，佢係散嘅。 散光係咪要戴眼鏡個？ 同埋佢就係佢對面嚟緊啲對頭車嘅話，佢啲燈係會射過嚟噶嘛，係啊，散曬咁。 咁你戴咗眼鏡就 OK 嘅。 戴咗眼鏡就 OK， 但係如果你冇戴眼鏡嘅話就唔 OK。 就唔 OK。 係啦，跟住我幾驚啊！我唯有嘅就係唔得啦，停埋一邊，跟住打電話俾朋友，跟住佢朋友就 好嚴重。 咁系咯，我边个咁咋？我仲要咁远， 重要， 好危险啊！我有事唔紧要啊，其他 人 累到街坊嘛， 你有事都唔好。 唔系，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呢样嘢系， 即系唔得唔得。 我谂系大家都冇呢个症状嘅人系唔知道嗰个困难有几大。 今日 系 眼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只得一对。 冇错， 冇错。 好啦，咁啊，当然啦，咁今日同大家要讲嘅有关嘅就系眼睛究竟咧，同佢有关相关嘅嘢嘅话咧，究竟啊客家话系点样讲啊？今次好似听讲系第一次，嗱，睇时而家讲哦，系啦，咁啊，当然啦，大家个眼睛健康嘅话都唔需要再沉噶啦。眼睛吓， 眼睛 can康。 抢先出马， 我听到 眼巴闭， 眼睛咩？ 老师都 我以为你讲紧 disco， 倾汤啊！ 好啦，眼睛点讲啊？ 眼睛 错， 眼 咩？ 唔系应该唔系啊？ 嚟，正正正正乱咁嚟嘅， 乱咁嚟嘅，即系例如骨头啊咁样。 骨条。 骨头就系骨条， 骨条 系啦。咁眼睛咧， 眼睛 差唔多噶咋，眼睛， 眼睛 系啦，眼睛。咁头先你讲嘅就系眼睛健康，咁健康系点？我教过噶啦， 健康啦， 系啦，眼睛健康， 眼睛健康。 嗱，我哋今日就系讲眼睛啫，系啦，第一个就系眼睛，眼睛。好啦，當然咧，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開始有唔同嘅一啲程度嘅眼睛出現嘅毛病啦噃。毛病嘅話咧，咁就係唔係講緊講緊呢一樣嘢嘅就係話阿小強你有嘅係乜嘢啊？ 近視， 近視點講啊？ 近視， 近視。 你頭先講嘅電視，我哋講緊係近視， 近視， 近視，係啦，近視係咪比較難啊？呢個係。圈丝， 哇！ 佢有两个音， 我睇咗两次，我都唔知个点。 圈丝丝好易啫， 佢唔系圈丝，佢 系圈 丝咁样 嘅。系啦 ，con 咧动词就系 con 近嘅嘢，系啦，得唔得？圈丝， 其实你同西班牙我都真系一样咁难学。 西班牙难啲，大佬。 唔系你个发音，佢如我哋唔识客家话嚟讲呢个音，我真系听两次我都 撞到啊！我听到你哋， 唔系你个眼尖嗰啲真系， 你啊眼尖， 你啊眼尖， 你啊眼尖， 你就系眼尖啊！ 你睇啲嘢眼尖， 系啦眼尖，近视， 近视， 系啦咁远视咧， 远视。 远视，系啦，就系远视， 远 视就系远视，近视，远视就系近视同远视啦。其实远视咧，我其实觉得挺好的， 即系远嘅睇到啊嘛， 远嘅嘢睇得好清楚， 系啊，几好。 我试过有一次就由夸张到咧，我同人哋行山啦，跟住咧喺对面山啊，喺对面山嗰度，我同佢讲咗，哇，喺对面山嗰度有个人。跟住我有个朋友讲， 看不到 你咪见到鬼啊！我话唔系，真系有个人，喂喺嗰度啫嘛，孭住个乜咩个背囊，我望得一清二楚。点不知佢真系佢喐啦，嗰、那个人喐啦。咁我朋友就见到啦，佢就话啊系、啊，真系。佢话黐线嘅咩？你远视得咁劲？我话系啊。嗰、时我 系 好开心嘅。 系啊。 但系而家帮你咩都帮唔到。 视力好开心。 系啊，远视。好啦，远视完之后嘅话咧，就系呢一样嘢。头先我有讲过噶啦，就系如果你有呢一样嘢嘅话咧，夜晚揸车要小心嘅系。 散光。 点讲啊？ 散光， 散光， 散 光， 散光，近视、远视同埋散光， 散 光就系散光啦吓。散光其实都几麻烦嘅吓。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令到我哋大家三个都好困扰嘅。当你上咗年纪嘅时候，就会发现有 old flower，old flower 点讲啊？老化， 老化 系啦，就系老化啦。呢样嘢真系，我都觉得系我哋应该要帮老化咧安排一个比较容易啲接受嘅名， 俾人鄙视嘅呢个名， 系啊， 唔中意 有个老字真系系啦，好唔开心。好啦，老化之外嘅话咁啊，当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听讲啊，阿小张张有呢个情况啊吓，咁佢话佢自己都记得，好叻。眼干， 其实我系最近先开始有呢个 眼干症， 接触到呢一样嘢，先知道原来系即系好。点样讲好困扰嘅？ 点解咧？ 因为 你好严重啊！因为眼 因为有一两日咧，系睇手机咧，睇睇下就会 defocus， 即系开始 蒙咯， 自己有少少蒙蒙地、蒙蒙地，咁要捽下眼就好似好翻咁样样咯。 系啊，咁你有冇睇医生啊？佢有冇证实你眼干 症？我睇咗药房嗰位着住白袍嗰个哥哥。 哦，咁佢一定话你有咯。 咪咯， 我哋我佢梗系叫你买眼药水 你同我去观音庙有咩分别啊？你仲系话我去观音庙？ 喂，咁你眼 睛土地 唔系成日 去拜土地， 唔知去边度揾个眼科医生？咁 你问下关公啦，笨 入去嗰啲蓝色铺头嗰啲问嗰啲企喺药卡 佢梗系话你有啦，傻咯，唔通话你冇咩？ 一定攞一只贵嘢俾你。 啱啊， 我滴咗啲眼药水之后 OK 嘅，好啲 嘅。一定有嘅，你就算系咁，我谂你滴啲蒸馏水佢都 OK 噶，系咪先？ 唔系真系得噶， 真系润噶嘛，蒸馏水 系啊， 咁你口水搽落得唔得？ 咁又唔得，系啦， 你口水有毒啊， 系啦，好啦，老花之外嗰度即系眼干，系啦，眼干系呢样嘢都系好烦嘅。好啦，另外仲有啲边 有冇试过啊，马小强？ 眼干 我冇啊， 因为你都睇咗几多手机噶，其实 系啊，成日都喺度扫， 唔系啊， 冇眼干，冇啊， 你冇乜眼干， 系啊，冇啊， 因为你好多水， 系啊， 只眼。咁咪好咯， 水啊！ 好啦，嗱，另外嚟紧嘅呢一啲嘅就系同大家讲嘅就呢一个真系麻麻地，但系咧都见到有好多人都要做手术嘅，去到嘅就系 白内障， 系啦， 呢个真系 白内障， 白内障 状 系啦，白内障就系白内障啦。 系咪有啲唔使做噶？即系会有人就算高龄都冇噶，即系会有 人。有人系高龄都冇白内障嘅，但系亦都咁样讲，你做紧一啲嘅白内障嘅手术咧，又听闻啊，嗱，所有嘅嘢都唔系诶专业所讲嘅嘢噶吓，系啦，咁就好似话系可以矫埋你自己嘅老化咯。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做咗白内障之后， 我最近同一位旧朋友见面，佢就冇戴眼镜咯，但系佢、我以前认识佢戴眼镜，好似你咁嘅，即系佢又系嗰啲有近视有成，系因为做咗一啲嘅手术咯， 系 啊。 系咯、所有嘅嘢咧，记住要同医生好好地联络，同埋自己好好地啊，系啦，同埋自己好好地考虑吓。好啦，另外仲有之后啦，头先阿小张张话佢自己有眼干，所以佢去咗有一啲嘅诊所嗰啲度， 唔系诊所， 嗰啲叫 买眼药水， 求其买眼药水， 生活店啦，嗰啲叫生活日用品 店 啦。 我讲得好嗱，生活店嗰度佢买咩话？ 眼药水 点讲啊？ 眼药水， 好嘢，直接得翻眼药水。系啦，眼药水啦，好啦，咁另外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呢个白内障啦，你知唔知道？其实喺香港嚟讲嘅话咧，引致大家会盲嘅，其实白内障系其中一个大家 黄斑病系咪 想？我想讲嘅系青光眼啊，因为当然我哋成日要睇个电脑啊，睇手机啊，咁样咧系比较年轻化嘅，你嘅眼压会好高，可能你会头痛啊，你会有呢啲咁嘅嘢，冇到最后尾嘅时候，你都系要 睇唔到嘢， 会致盲咯，吓，即系都会致盲咯，所以要留意大家吓，好青光眼点讲啊？ 青光眼， 青光眼， 青光眼， 青 我好接近、哦。 青光眼啊，你话青光眼就系青光眼啦。好啦，好啦，最后尾呢一个咯噃。咁当然咧，我就可以分开两个嚟去讲嘅。但系因为咧，我亦都最近见过有一啲嘅同业嘅人啦，佢哋有讲到，唔好以为话你要戴太阳眼镜咧，系喺度扮明星。原来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出去。冇錯，你出去一啲比較大太陽嘅地方嘅話，係真係要戴太陽眼鏡嘅。 係啊，有啲話雪地都要戴。 冇錯，如果唔係嘅話咧，係真係會令到你嘅眼睛咧係會有一啲。 冇夾眼。 框啊，即係有啲咁樣嘅嘢嘅，所以咧係要戴太陽眼鏡噶。OK， 好啦，咁太陽眼鏡點講啊？ 太陽眼鏡， 太陽眼鏡， 好好。太阳 得分唔该， 又唔得，因为嘅就阿张张系最好嘅。太阳眼镜， 太阳 眼镜就系太阳眼镜啦。咁如果净系眼镜嘅咧，就系眼镜 镜 系啦。太阳眼镜就系太阳眼镜 眼镜。 我只不过想透过呢样嘢话俾大家听嘅就系，记住喺太阳嘅地方嘅话，一定要戴太阳眼镜保护你嘅眼睛。但系唔好立乱戴，一定要戴嗰啲有嗰啲咩防 UVA 啊、UVB 啊嗰啲先至真正有用吓。好啦，咁我哋真系上咗一堂。好啦，咁我哋而家重复一次咯，眼睛、 眼睑、 近视、 宽视、 远视、 用视、 散光、 散光、 老花、 老花、 眼干、 眼干、 白内障、 白内障、 眼药水、 眼药水、 青光眼、 青光眼、 太阳眼镜、 太阳眼镜， 一齐加积极刷牙。 四时廿八分，远床位置很近，但后瞬身秒两身，停顿秒突然又会有觉好瞓。既然勤力重要，眼前情调点灯清楚耀，上层在拼搏发奋，成就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躲进柜里我不介意，想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酥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愿意心算。试过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中断。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好啦，今日我哋嘅眼睛是灵魂之窗，我叫咩名？ 波波， 波波对。 我未 啊！快啲啊！两分钟咋 ？King Kong， King Kong， 好，第一题，乜嘢系灵魂之窗啊？波波， 眼睛 非常好，年纪大睇嘢啦， 我 有机会话波波。 老法 第三题，当你望远 嘅 波波。 央视 好叻。第四题，成日俾人话戴住乜嘢眼大明星波波 啊，太阳眼镜 咁劲嘅今日。好，第五题，望住嗰啲嘢咧个灯又有闪嘅King Kong 青钢眼 错。夜晚嘅就唔适合揸车，你可能有波波 散光， 非常好 散光啊，笨蛋。 老师佢诋毁我， 放心，我一阵间会将所有嘅嘢全部攞翻晒。咁啊，眼睛睇先啦，我睇下先。最后眼干咗或者眼干系点样滴乜嘢？ 眼药水， 眼药水系啱嘅。好啦，咁眼睛啊，佢嘅晶体啊， 天球 波波 拍内装， 好叻啊！仲有眼压会升高， 系 波波。我头先讲过嘅眼压会严重损害。唔系，会影响你嘅视力啊！你嘅眼咧会开始有啲眼病，冇错系青光眼 嘅。我都冇讲，佢应该收咗啦。 第九题，小强有啲乜嘢眼睛嘅问题啊？ King Kong， King Kong， 冇问题。 我终于答案，我终于答案。 做咩唔答？攞自己支持几次？ 佢只眼冇问题，但系佢脑 人有问题，佢嘅人有问题， 咩啊？ 成个人都有问题，呢个唔系个眼嘅问题，所以咧你腰只眼系冇用，成日拉出去得噶啦，呢个人道毁灭得。 我使惊你大 得噶， 你又似你 冇问题。 是不是不答啦？ 答 系啦，小强的眼睛，我看佢的眼睛有咩问题？ 唔好答啦，千祈你个千祈唔答。我系你， 我 系 你，我唔答。 冇错啦，冇骨气。 我系你，我唔答。系啦，你唔答我都唔会俾分嚟噶。好嘢，今日赢嘅就系波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台湾花莲沿海域发生七级以上地震，路透社引述台湾消防部门报道，暂时造成四死几十人受伤。花莲有多栋房屋严重倾侧，部分倒冧，被困人士要救援人员协助离开。花莲部分地区仍然停电，数以千计住户受影响。山区在地震期间有大石从山上滚落。花莲县政府表示，因应有地震不断发生，已经停工停课。整个台湾都有震感，台北震感强烈，房屋摇晃分几宗，住宅楼宇的电梯停运，台北捷运一度停驶之后陆续恢复。台湾当局表示，地震强度是 7.2 级，震源深度超过15公里。今次地震是921地震2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震。未来几日仍然有机会发生 6.5 至7级强烈余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大湾区国际科创峰会致辞时候说，年轻人是香港的未来，大学对创科生态等发展十分重要。政府正積極支持擴大本地人才庫。他舉例，創新科技署推出的創科實習計劃，可以鼓勵修讀相關學科的大學生在畢業之後從事創科行業。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方建明致辭時候就說，香港具有多元融合的文化優勢，也都擁有一國兩制優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形容香港對於推動科技創科、匯聚全球人才等方面大有作為。警方聯同的士業界以及蘭桂坊協會等組織，星期五起在蘭桂坊推出為期三個月的的士大使計劃，在兩個指定的士站為乘客提供的士資訊卡，記錄的士車牌號碼、目的地以及預計車資等資料。如果乘客懷疑的士濫收車資或者有其他的違法行為，可以向警方或交通諮詢委員會投訴。警方表示重視的士違法問題，因此希望先以蘭桂坊作為試點，期間警方會派人喬裝乘客並設置路障檢查涉嫌違規的的士，加強執法成效。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清明节，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而 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06点，跌125点，总成交金额52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2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17.04元，跌1.1元。腾讯控股309.6元，升4毫。小米集团15.78元，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59.8元，淘六跌5.2元。美团100.4元，跌1元。阿里巴巴70.8元，跌2毫。友邦保险53.05元，跌7.5毫。中国海洋石油19.14元，跌2仙。比亚迪股份198.5元，跌4.1元。中国石油股份7.16元，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1.5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57，人民币7.235，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9,578点，跌260点。港金报21,33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85.61美元，卖出2,28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olly，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那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系姜浩文。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依赖 像传说的事浮现在熟悉的眼前，是自愿是情节是陶醉的事，眉目互动都仿似是未变未笑未变作一生，已步进幻想奔世外去，未抱未吻未叫作一起，都跟你在花都里寄居，并未得到你示意，现在只等你示意，并未猜得到便未认输果子，并未得到你示意，现在只等你示意，错变的开始，约定吻走出浅窄的谷地，走方广阔的土地，唯独我跟你。世人冷却而我们为炽热恋，听望悄悄话，仰望晚空月圆，瞳孔之间交错的一秒，变作了开端。像谜语，像幻视，像传说的事，浮现在熟悉的眼前。每次 片段人间，日久生情，下集。 话说我的好朋友 Bonnie 好大整蛊咁样塞咗一个大只仔阿 Joe 嚟我屋企嗰度先住半年，然后就再由佢接手。男女授受不亲都算啦，我同呢个三唔识七嘅男仔实在有太多太多唔同嘅地方啦。嗱，先讲佢朝头早啊。每一日五点钟就起身做运动，我就行多两级楼梯都会唞唔到气。佢餐餐啊，食啲乜嘢啊，着粟啊，杂菜啊，我呢就食少一餐肉都会死。仲有啊，晚晚十一点正就要上床瞓觉，我呢就最喜欢深夜嘅时候一路食零食一路煲剧。你话啦，两个来自不同星球的人怎可能可以住在一起啊。还有啊，一早啊就被那个阿 Joe 被一只三十磅的哑铃整亲了一只手。虽然他好好心这样整了一些健康的早餐给我吃。但一看到个样子的话我已经吃不下了。现在又鬼死咁肚饿。不得，要整些东西吃先得了。哇，好香喎、啊！喂， 你整啲咩啊？ 喂 ，Chris 啊，出嚟啦，煮紧嘢俾你食啊！ 哇， 出嚟啊！ 唔系啊嘛，我有冇睇错啊？餐蛋公仔面，哇，系、啊。系咯，咪好咯，呢啲先至系人食噶嘛！哇， 有 咩啊？ 未得啊！ 咩啫？ 都唔知道你点样食埋晒咁多动物脂肪落肚啊！又唔做运动，又唔关心自己的身体，你啲嘢我喺度煮俾你食啫，我真系唔会食噶。 喂啊，我够唔明白啊！点解你咁中意食埋啲雀粟啊，同埋食埋杂菜咧，又做咁多运动、啊？你咪傻噶？你已经好 fit 噶啦，使乜咁搏啊？ 运动除咗可以改善嘅体型之外，最重要系身体更健康 啊！每个人都需要噶，知唔知啊？ 唔好再讲啦，得啦得啦，即系怪人啊！ 咩怪人、啊？中意运动点会系怪人、 啊、？Alien 啊！ 你系 Alien 啊！ 嗱，食够你自己亲手煎嘅午餐肉啦，做乜啫？ 唔好新闻，唔好新闻， 乜嘢、啊？ 我先啦，我怕啲味啊！ 你自己煎咁咪食啦， 我煎俾你食咋，唔得噶，我闻到啲肉味咧，我真系会呕噶，唔好摆埋嚟啦。 唔信食闻，喂呀，我碗面啊，你冇搞错啊！ 对唔住啦。 呢一位天内外客 Alien Joe 真系越嚟越可爱，虽然我有啲嬲佢整亲我只手，但系佢又自告奋勇话要照顾我，煮面俾我食。虽然最后都系搞到一塌糊涂，但我都系感激佢嘅。其实佢冇必要对我咁好啊，唔知佢会唔会对我啲意思呢？系就麻烦啦、啊。因为我有个男朋友，名副其实是一个冇尾飞陀，可能昨晚先同佢通完电话，第二日就反转全个香港都找佢唔到噶啦，第三日就会收到佢嘅 postcard， 话去咗荒岛探险，唔知几时先翻。佢话呢叫做我行我素，我就话呢啲叫做冇安全感。佢成日话我就系咁噶啦，我对佢爱理不理，可有可无已经习惯晒。有时世事往往就系咁。男人失踪咗大约45日之后，今日佢一早突然间打电话俾我。喂喂喂，揾边位？ 系 Honey， 你好吗？有冇挂住我啊？ 冇啊，今次又喺边度打嚟啊？ 咁你想去边度啊？ 切，我想去边度得噶啦嘛？ 唉，我去得边度啊？最紧要系走完始终翻翻你嗰度啊嘛！我喺门口打俾你噶，开门啦、啊！ 你门口？喂，我好开心可以见翻你，我哋出去倾啊！ 冇啦，我好攰啊！ 冇啦， 晏啲先出去食饭啦！ 呢个边个嚟噶？ 我介 绍 佢系 我系阿 Joe 啊 ，Nice to meet you。 阿 Joe， 阿 Joe 啊， 阿 Joe 系咪嗰日你又话好中意你嗰个啊 designer 啊？原来你同佢真系有路。 你讲乜嘢啊？你话我同嗰个阿 Joe 有？哦，原来一路都唔信我嘅。 你仲辩驳啊？佢喺你间房嗰度行出嚟噶，你睇唔睇到啊？ 喂，你尊重啲啊！我唔系啲咁嘅人嚟噶，我唔知你处处留情啊！ 喂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做乜嘢啊？唔好嗌交啦，慢慢讲啦，大家大人嚟噶。 人就都系你。 喂呀，你 做乜嘢？ 你打交啦！你好衰啊！你冇搞错啊！你未清楚就打人， 我点知道、啊？无端端啊，有个男人啊，着住件背心啊、短裤啊，成身水身啊咁行出嚟，我梗系嬲噶啦。 Sorry 啊，你冇咩事啊嘛？头先 冇事，不过你真系几扎实大只、 啊。喂呀，人哋啊食嗰啲嘅着熟啊，食成咁噶，你学下人啦、啊，做乜都 食品嘢 啊？ 咁 friend 啊，我哋睇落你哋两个，都几亲噃。 其实 Christy 真系几好人噶，好 friendly 噶。 系啊，做佢男朋友啦，佢好嘢嚟噶，正嘢嚟。 喂，你哋两个咩人嚟噶、啊？一见面就打交，而家咁 friend， 黐线噶。可以叫做不打不相识，为咗我两个大男人打起交上嚟，仲成为咗好朋友。Terry 留港期间，差唔多隔日就会上嚟食饭，感情变得一日千里。佢哋两个啊，好得意噶，有讲有笑。有几次咧，阿 Joe 同阿 Terry 啊，倾偈仲倾到天光添啊！ 其实呢我真的要好多谢 Terry， 因为我冇再俾阿 Jo 举重嗰啲嘻嘻嗨嗨嗰啲声啊，一早嘈醒啦。由于少数服从多数，三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阿 Jo 都会尽量迁就我们的。初初由食鱼开始，跟住就食多少少鸡肉，最叻嘅就系成功试食叉烧啊！我同 Terry 都因为训练咗阿 Jo 食肉成功，真系觉得好雀跃啊！心情就好似 train 到一只狗去厕所咁，撑在冇送嚿骨头奖励佢嘅啫。至于有一晚，我哋三个食完晚饭，阿 Jo 话疲劳轰炸咗几日，一定要早啲休息。所以就剩下我和 Terry 可以两个人好好地倾下偈。 唉，我回来成个礼拜都没跟你好好倾过偈。 是啦，你说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倾呢？ 有的，你和阿 Jo 啱倾啲。喂，他真是一个好男人嚟。 你讲乜嘢啊？我和他是 roommate 嚟啫嘛。人哋从来都规规矩矩噶，正人君子嚟噶。况且咧，佢住半年就搬走噶啦，根本就冇可能嘅。 嗱，你千祈唔好讲冇可能啊！两个人朝夕共对，一定会培养到感情嘅。嗱，重点系佢为你食翻肉，你又为佢改咗啲咧咧啡啡嗰啲坏习惯，大家可以俾到对方一个正面嘅影响。你哋喺埋一齐，我觉得一定会好开心。 嗯。如果呢我真的跟他拍拖，你会不会生气？ 傻的，怎会呢？其实呢，我经常都觉得真的对你不住，作为一个男人，我又给不到安全感你，亦不能够令你幸福。但是呢，你叫我安定下来呢，我真的又做不到。 我明白啦，不过其实你都不用介意 啊。如果有一天那个男人令你开心，我真的会衷心祝福你，我真心的。 Terry 离开之后，我的生活又回复平静了。但是我和阿 Jo 的感情都因为这样会向前大大地跨进一步。那一晚和 Terry 讲的一番说话，坦白说啊，对我真的有些鼓励的作用。虽然我都担心咁样做会唔会咁好，但系我每日见到阿 Jo 就好似如沐春风咁，好难抗拒呢一种系爱恋嘅感觉。先由一个 roommate 嘅关系开始，用时间去培养成一对情侣。而家不经不觉，阿 Jo 同我拍拖已经一年啦。Terry 间唔中都会写信俾我哋嘅。而个抬头都会写 Dear Joe and Christy。 边缘人间编剧谢拉利李丽蕊， 都市爱情剧， 耶，冇错，已经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对眼冇问题啊，我个人有问题啫嘛。 喂，呢个真系几正经。 喂，我个答案嚟，你一个答案俾我啊？ 唔讲得啊！ 好，听日十点再见， 拜拜。